押結人破壞社會安寧和非法和惡意傷害富國豪。另一項控罪說他在8月14日襲擊富國豪，對他造成身體傷害。控方表示，警方需要翻查閉路電視片段，以及調查有沒有其他涉案人士，申請押後案件獲裁判官批准。辯方律師說，拉雲龍被捕之後曾經說過，因為懷疑傅國豪是臥底所以打他，又說對方遲遲未有表明記者身份。被英屬直布羅陀扣押的伊朗運油輪據報已經離開。航運資料顯示，這一艘載有210萬桶原油的超級油輪前往希臘。美國提出繼續扣押油輪，但就被直布羅陀駁回。當局說美國的制裁令不適用於歐盟。由於懷疑這一艘叫格雷斯一號的油輪運載原油到敘利亞，違反歐盟制裁，直布羅陀上個月初在英國皇家海軍協助下扣押船隻。油輪已經改名為亞德里安達里亞號，伊朗表示將會派遣的領航員上船。直布羅陀表示獲得伊朗保證油輪不會駛往任何受歐盟制裁的國家，但伊朗否認作出任何承諾。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和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下午5:45。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这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91点，升557点，总成交金额96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8点，升2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6.8，升10.4；中国平安90.6，升1.45；友邦保险78.25，升2.25；建设银行5.77元，系升4仙；美团点评69.25，升3.1；港交所252.8，升7.8；汇丰控股57.95，升1.45；青岛啤酒股份52.3，跌4毫；盈富基金26.95，升4.5；工商银行4.98，系升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9.513，瑞士法郎8.022，澳元5.311，加元5.913，新西兰元5.029，欧元8.7119，每百日元对港元7.3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32。日经平均指数报20,563点，升144点。港金现价报14,05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9.7美元，卖出1,50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坏巴士啊，喺新界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元岭村对开慢线，因为有坏巴士阻路，一带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咁另外讲到咧，较早前东区走廊去北角近住维园上桥位，因为清洗路面嘅关系啦，部分行车线咧，头先就受到阻碍嘅，而家咧就工作已经系完成啦，不过咧就嗰度都仲系比较多车啲，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小心啲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交通暂时正常，咁但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葛亮红医院，咁所以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繁忙，龙尾近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 安全车速报告有顺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5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系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民阵有个大型嘅集会啊，喺维园嗰度举行。听众黄小姐， 咁大雨咧，都唔会谂到有好多人会好有心，除咗有老人家，甚至乎有啲抱住个 B B 啊，我真系觉得好感动。 听众何先生， 国泰做错啲咩事啫？两个高层要辞职，香港政府咧做过咩啊？有边个出嚟咩过？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着合适嘅衫裤同鞋，留意天气变化同身体状况，带够水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唔好自己一个行，仲要行有管理同维修嘅山径，危险嘅地方好似悬崖同山间，千祈咪去，咁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一嘅晏昼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陈燕平喺度。而家温度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会系去到今日嘅5:45嘅。嗱，呢几日咧都系落住雨嘅。咁其实寻日咧喺港岛地区啦，亦都系由3:几开始咧，一直都系落雨，都落咗相当之耐添嘅。咁但系纵使如此啦，喺维园咧由民阵所举行嘅一个集会啦，依然咧系有大量嘅市民去参加嘅。其实民阵咧寻日嗰个集会咧就由晏昼嘅2:00开始啦。咁由于咧佢哋本来咧系申请咧游行嘅，不过咧就俾警方咧系反对咗吓，唔能够批准佢哋咧做游行，只能够咧喺维园集会嘅。咁所以民阵就宣布啦，会用一个叫做即系流水式嘅方法咧去进行集会，即系话咧当维园嘅硬地足球场咧满咗之后咧，就会将啲人去疏散，然之后咧就等第二批嘅市民啊再进入去维园嘅足球场嗰度继续进行集会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寻日嘅情况啦，可以话喺港岛啊，基本上由炮台山开始咧，晏昼大概1:00开始咧，已经有相当之多人向住维园嗰个方向咧出发噶啦，咁啊有一啲嘅市民啦，佢哋1:00啦就已经系开始咧喺个街道上，即系随地向维园嗰度进发啦。咁 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可以都留意到啦，譬如在港铁那里呢都是塞爆人的，无论是讲緊譬如金钟站啦，或者是即是其他的附近的一些站啦，天后啊等等呢，都有一些时间呢曾经是非常之多人在上落或者是等车的。咁所以可以见到呢就是譬如在金钟站啦，甚至有一些时间呢市民是需要可能即是等候呢成三四十分钟才能够转到车呢往柴湾的方向的。咁跟住都有一些的车站呢由于出闸人数众多啊，最后呢是要等市民呢唔使拍卡啦，就出咗闸呢才算啦去疏导人潮同埋人流嘅。而港铁呢亦都系几度宣布啦需要非站嘅，非站嘅站就包括咗天后啊、炮台山啊嗰几个站呢都一度系需要非站嘅。咁跟住啦，咁到个集会喺两点钟开始举行啦，其实都唔系好耐啦，大概即系三点几啦，已经呢成个嘅维园嘅嗰个嘅足球场呢已经满晒，亦都呢系散到去呢系中央草坪嘅位置。咁但系同一时间啦，无论系讲緊喺炮台山即系天后嗰边嘅方向啦，定系呢另外嘅一啲嘅方向啦，依然系有好多人呢冒住雨系想呢进入去维园参加呢个集会嘅。咁跟住大会呢大概系去到晏昼三点十分左右啦，就由几位嘅即系泛民嘅以前议员啦系拉住旗啦，然之后呢就步出去维园原高示威度呢带人去疏散。咁跟住可以留意到嘅状况就系人潮咧，基本上系塞爆成个高士威道嘅。咁然之后到喺譬如内街啲唐街啊等等位置咧，亦都系全部系人嘅。咁当人潮去疏散嘅时候咧，亦都系慢慢咧啲人流咧就占据埋呢个高士打道咧嘅西行方向。后尾咧，甚至系告示打道嘅东行方向咧，亦都系有人行啦。咁随后咧，后尾就有一批市民咧，最终就系行到去咧，遮打花园嗰个位置，咁然之后咧，先至慢慢去消退。但系可以留意咧，就系民阵咧，其实寻晚咧系大概去到九点钟咧。先至宣布咧喺维园个集会咧系完结咗嘅，咁因为咧一路啊，就算系入夜咧，都仲系有好多人咧入去维园嘅。嗱，咁根据啦民阵嘅估计啦，佢哋就话咧系有170万人喺铜锣湾天后同埋维园一带集会，咁但系喺湾仔嘅鹅颈桥啦、中环同埋金钟嘅市民咧，就因为大量嘅人潮啊，未能够咧进入去维园嘅，咁所以佢哋相信咧，参与嘅市民人数系远超于170万嘅。可以留意啦，寻日咧，由于警方咧系并冇批准进行游行嘅，咁所以喺出咗去维园咧高士威道之后啦，基本上咧啲市民都系可以话系自由行嘅，就算系进入维园咧都可以话系自由行嘅。咁究竟你对于寻日嘅情况有啲咩观察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另外一个亦都留意啦。就是过去的星期六日可以说是呢即隔咗都好多个星期咧，系暂时嚟讲都系一个冇催泪弹嘅星期六同星期日，只有星期六咧系警方曾经发射过一个嘅布袋弹嘅啫。咁大家又点睇咧？呢两日嘅社会气氛咧，打嚟1872311发表你嘅意见啦。 今日新闻追踪。2019年8月19号 I'd like to see Hong Kong worked out in a very humanitarian fashion. I hope President Xi can do it.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good for the trade deal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亲口提到会将美中贸易协议同香港问题挂钩。他说希望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以人道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又说若果中国政府采取天安门式的手法处理，将会损害两国的贸易谈判。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hard to deal. I mean, if it's another Tiananmen Square, I think it's a very hard thing to do if there's violence. 朝早九点半，内地环球时报记者机场遇袭案。其中一名被捕男子提堂，他被控非法集结、伤人以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被告不准保释，案件押后到10月28号。中午12点半，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回应民阵星期日的游行， 表示如果特首林郑月娥再不回应五大诉求，担心未来冲突会持续。新民主同盟范国威： 真正是要做到在源头止暴制乱呢，是特区政府他不回应香港人五大诉求，我们确实呢对未来持续是有冲突呢，是有存在忧虑。最有效的方法呢，停止警察的滥权，警察的滥暴。 下午四点，警方表示过去周末在港岛和九龙的游行和集会大致和平理性，并重申示威者不用激进手法，警方就不会使用武力。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刚刚过去的周末示威活动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完成，都是大部分市民希望见到。其实暴力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重申示威者不用暴力的话，警察亦根本不会使用任何武力。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问镇召集人岑子杰咧，讲讲寻日嗰个集会嘅情况啦。岑子杰你好， 系你好， 你哋数到咧就系170万人啦。咁啊，虽然由图片嚟睇啦，总之就系好多人啦。咁但系你哋大概系点样去处理数呢个人数法噶？ 其实呢，因为警方出咗一份非常之不合理嘅即係不派通知书，禁止咗民阵嘅游行。其实我哋都冇辦法估计到呢，即係出咗铜锣湾之后呢，嗰个人潮嘅动向会系点样。咁即係所以我哋只能够可以喺铜锣湾即係嘅即係鹅颈桥之前啦，同埋天后一带呢，去安排所有人数嘅义工去点人数。所以我哋就係数到啦，即係喺铜锣湾天后一带是有170万人，但是有很多在鹅颈桥打后其实没有入到维园的，其实是有更多的人，即是不排除其实是有200万人是出来了这个，即是当然是有出到去示威的。 嗯，但是我都留意到昨天似乎在维园呢，即是进出的情况呢，都出现塞人的现象，即是似乎有一些想去参加集会的市民呢，就不是很知道到底怎样去入啊，怎样走啊，结果就好像不同的出入口呢，都有市民要等了好一些的时间呢才能够进入或者是疏散。那其实昨天你们所观察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其实昨日咧，其实最主要嘅原因咧，系警方话要我哋举办一个流水式嘅集会啦。但系其实从来都冇明确讲到明咧，啲示威者可以点样有效地离开维园嘅。咁如果我哋系讲紧即系上百万嘅市民去即系参与个集会嘅时候咧，其实即系系有足够嘅空间先至有人可以又入到维园又出到去维园。咁昨日我哋嗰个做法咧，其实就系有一班议员陪同一啲嘅市民咧，喺高士威道行出去咧，即係去完去往中環方向咧，去唔同嘅地鐵站嗰度離開。咁當其時其實個混亂係好大嘅，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個路線應該係點啦，冇清晰嘅路線啦。咁以至到見到唔同嘅內街，甚至乎咧係即係告示打道咧，係有人喺銅鑼灣去翻告示打道，兜翻喺維園嘅後面，喺天后入翻嚟都有。咁、那個混亂情況係出現嘅，咁但係個原因正正就係因為警方根本上就冇提供指路，即係一個點樣去行嘅指示，現場亦都冇警務人員啦，可以咧去查詢嘅。咁更加恐怖嘅地方就係高士威道咧，去到後期竟然係會有車行嘅，即係人同車可以係完全無距離喺天雨路滑嘅情況底下咧，係一齊喺嗰個嘅馬路上邊係即係險象環生。咁即係琴日的而且確係非常之多人，場面亦都有一啲混亂嘅情況。咁主要原因係因為警方嘅指示係非常之唔清晰。 其實唔單止係高士威道添，即係甚至係譬如告示打道啊，或者有一啲本來行車嘅天橋咧，都係有市民咧行咗上去嘅，即係可能係一啲參加完之後咧就離開啦，有啲咧就繼續向中環方向嗰度咧去疏散啦。咁亦都曾經出現過咧，就係告示打道一邊咧就有市民行緊，但係另外咧東行线咧，即系往洪隧嘅方向咧，就依然继续有人行嘅，即系个情况就系大家喺度自由行咯，似乎系吓。 係，因為其實我哋冇一個明確嘅終點可以話到俾人知，亦都冇一個清晰嘅路線。而沿途上面我哋亦都好難安排九策呢去有秩序地去封路話俾市民知點行，所以產生一個咁樣嘅混亂。但係因為當日係一個集會㗎嘛，所以啱啱我所講嘅嘢根據不法的通知書民就係冇能力處理得到。 我亦都留意到你尋日呢有講過即係警察唔派人出嚟維持秩序啦，即係指責警察啦。咁但係實際上其實你哋係本來期望警方喺邊一個位置係協助你哋㗎，因為如果你出面根本冇批到遊行嘅時候，咁佢又應該冇乜可能去搵人去協助即係啲人遊行㗎喎。 是，其實呢民陣一直以嚟嘅堅持就係你要批我哋遊行，同埋佢要有一個現場話到事嘅指揮官去同我哋嘅九策配合，咁我哋就可以指揮到嗰啲市民。616其實正雖然冇現場指揮官可以同我哋溝通，但係616我哋嗰個嘅遊行都係暢順和平同埋係有秩序嘅，冇乜混亂產生嘅616。我相信如果我哋講緊即係就算係200萬或以上嘅規模都係同616相近，但係只要有呢一個遊行，其實即係我哋嘅九策係足以處理人多嘅場景。咁琴日嗰個問題就係我哋嘅九策出唔到去處理群眾，因為我哋係只可以處理集會啊嘛。咁啲市民話要行嘅時候，我哋嘅九策都好難話俾你聽應該點行，因為警方又冇提出過呢一個即係離開嘅路線。即係喺個咁嘅情況底下，咁警方製造咗個咁嘅混亂，佢哋真係以公眾安全同公眾秩序作為佢哋嘅首要嘅任務嘅話，咁佢係咪應該安排翻警務人員去話俾啲市民聽點行呢，而唔係放任啲市民係周圍去即係唔識路，然之後周圍去揾路行？咁我覺得呢個警方你又要禁止民陣嘅不法嘅通知書，令到民陣不能夠安排九察，佢自己又唔安排警察去做。咁其實佢係蓄意去製造混亂。 岑子傑，不如呢我哋講一講呢，即係除咗講安排之外啦，不如講一講呢尋日嗰個集會嘅意義啦。即係總之就係非常之多人啦。咁留意到呢有一啲頭戴住面罩啊同埋防具嘅人士呢，即係遮曬黑布嘅人士呢，佢又舉咗個牌喎，和你飛到我哋陪你和平行一日，即係有啲咁嘅牌啦。咁另外就係、是譬如到咗夜晚啦，有一啲嘅人呢喺政府總部出面呢搵啲嘅即係激光筆啊咁樣去射入面嗰啲嘅警察啊等等啦。但耐不耐呢我哋都會聽到呢就係話走啦返屋企啊，今日和你飛啊等等。咁你覺得琴日嗰個遊行嘅意義其實係乜嘢呢？ 首先呢其實我睇到嘅一樣嘢呢就係琴日係成個即係社會嘅氛圍呢係促成咗一個和理非嘅氣氛嘅。咁大家其實好希望即係經過過去一輪呢即係激烈嘅行動升級之後呢，其實重新有一個和理非嘅行動係俾所有人一家大細可以出到嚟嘅，去顯示返嗰個民意嘅所向。而唔係好似林鄭所講，其實市民係對我哋嘅抗爭者好反感。咁其實琴日嗰個嘅運動嗰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反映到就係我哋616有即係200萬人出嚟，琴日其實應該都有200萬人行咗出嚟嘅，即係小極都有140萬數到嘅，數唔到嘅係更多。咁即係可以顯示出其實我哋群眾嗰個嘅民意基礎係冇失去到。林鄭一路拖延嗰個嘅即係嘅政策呢係得唔到佢要得到嘅效果。咁而所謂嘅和理非同勇武唔係一種即係對立嘅關係，正正係因為政府唔回應和理非行動嘅訴求，先至令到嗰啲嘅市民要選擇一個激烈抗爭嘅手法。當政府一路咁樣去做嘅時候呢，其實即係正如我昨日所講嘅地方，就係今次係一個和理非嘅遊行啦。如果林鄭月娥把握呢一個最後嘅機會去回應市民嘅訴求，佢就係親手將香港推向一個即係激烈抗爭嘅即係嘅局面上面，真真正正將香港推向一個粉身碎骨嘅深淵，係林鄭月娥本人。 但係和理非同勇武呢好似尋日咁樣嘅合作呢，其實你自己嘅評估啊，可以繼續幾耐呢？睇到尋日有啲勇武呢就叫做真係相當之忍手㗎啦。咁但係呢個咁嘅現象可以繼續到幾耐呢？而佢哋都話即係民陣都唔係大台喎。 我想講呢，你錯誤地將和理非同埋勇武係分成兩類唔同嘅人。 係、 其實我哋都係香港人，我哋喺香港都係即係分享住共同嘅擔心、共同嘅憤怒。 同埋共同嘅恐惧。当林郑月娥系及早回应市民嘅诉求，去消化咗我哋心里边嘅怨气嘅话，咁自然就唔会有冲击嘅行动。但系林郑月娥继续系唔回应诉求，而且打压，即系唔单止打压冲击嘅行动，连和平集会、和平游行都要禁止嘅话，佢系将所有所谓和平和理非嘅市民推向极尽。 即系其实而家都系等紧政府嗰方面有啲积极嘅回应啦。 其实从来都全香港都等紧佢回应噶。 系啊，当然啦，当然啦。 我谂其实今次呢一个行动最重要嘅系全香港人俾最后一个机会林郑你去回应诉求。当你讲到话回复平静嘅时候可以回应，琴日就好平静啦。 嗱，好啦，岑子杰，咁所以倾到咧，你话俾最后一个机会咧，我想五点半新闻翻嚟咧，再同你倾多一阵，因为想倾倾咧8月31号你哋嗰个安排想系点样啊？好嘛，咁啊转头再揾翻阿岑子杰翻嚟倾多一阵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五至七月失业率微升至2.9%，是去年首季以来第一次回升，较四月至六月上升0.1%。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失业率明显上升，整体就业不足率维持在1%。失业人数增加4200人至118500人，总就业人数减少3300人至3867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微升0.1%，仍然属于低水平，消费市道持续偏软，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合计的失业率较上一个期间为高，加上在贸易往来减少下，进出口贸易业面对的压力增加，展望经济在未来几个月预料会继续疲弱，本地劳工市场将会无可避免面对更大压力，政府会密切留意劳工市场的情况。警方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在上个星期五至日，警方未有在示威活动中拘捕任何人，只有星期六用过一发布袋弹，未有使用其他武器。他又主动回应，昨晚有网民拍摄到多个打扮同示威者相似的人士在晚上进入警察总部，表示昨晚有几个着深色衫的警员在晚上10:40返回警总，由于现场交通繁忙，他们需要徒步返回警总。另外他说留意网上有人发起下个星期六妨碍机场运作，警方强烈呼吁公众不应该干扰机场运作，将会同机管局等联络，确保机场运作畅顺。江永祥又澄清几宗网上传闻，强调并没有警员的仔女被绑架，认为散播消息的人别有用心，又澄清警方同警员组织或者团体未有呼吁筹款为警员购买防雷射光眼镜。另外，由行动至今共有178个警员受伤，8月11号在尖沙咀警署被烧伤的警员已经出院。警方表示，在昨日的集会活动中未有派出警员乔装示威者介入活动。至于在8月11日在铜锣湾的拘捕行动中为什么要派警员乔装，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说，铜锣湾当日的行动是情报主导行动，涉及的核心示威者有组织和会煽动其他人采取暴力行动，又说人数不止15人。李桂华说，是不是即时落案检控被捕人士和以后会不会提出检控无关系。有市民再次举行民间记者会，批评政府和警方滥发反对通知书，意图将游行非法化，令市民却步，涉嫌侵犯公民权利。 发言人话警方只是批准寻日民阵举行集会，是假定游行威胁公共安全，但流水式集会证明警方错误，批评警方旨在制造混乱。他引述民阵数字，话过去几年只是得大约 0.01% 的游行不获批，但在反修例运动，警方两个月内已经发出8次反对通知书，比例近30%，认为游行集会自由被消磨，变得岌岌可危。发言人又说，警方将被捕人士送到边境拘留中心，令律师和家属无法得知被捕者的位置，阻挠接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7:45。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粉岭公路，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元岭村的坏巴士已经离开了。而家啦，后些少跟住康乐园那段呢，仍然都是多车一啲，龙尾过咗梅树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去到接近黄竹坑医院。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间封紧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队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繁忙一啲，龙尾去到接近兆辉台。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龙翔道黄大仙庙去观塘、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呢，提一提大家，部分地区落紧雨噶，路面湿滑，各位司机请加倍留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台招财，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欢迎你加入主持行列。 我是黄少俊。7年前我参加了招财计划，这几年来在广东广西入面和大家谈天说地，直头是新奇刺激又好玩，不如你们都来试一下吧。 详情即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 rthk.hk 或者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8月25日星期日截止。 唉，自从转行做清洁，对手就一直起晒红疹。 我初时入行都是咁，后来去咗劳工处嘅职业健康诊所睇医生，而家双手好翻好多，最紧要仲学识点样预防职业病。你都快啲打电话预约啦！观塘诊所打23437133，粉岭嗰间就打35435701。劳工处网站有齐诊所嘅详细资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对于寻日民阵所举行嘅集会，你有啲咩观察呢？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刚才咧同民阵嘅召集人岑子杰倾紧嘅，有啲问题仲未倾完，揾翻出嚟。岑子杰， 系好。 嗱，头先咧，你亦都讲到咧，寻日嗰个集会系完全真系好和平地举行啦。咁但系留意到咧，《环球时报》咧，佢今日有一个社评啊，就话香港首现暴力退潮，挑战仍很严峻，就系、是。 话咧，点解即系第一就系寻日咧，佢哋认为参与嘅人数系比以前系少咗啦。咁第二咧，佢哋又指出咧就系点解好似即系寻日和平咧，其中一个因素咧就系因为内地嘅武警部队啊喺深圳集结啦，同埋大练兵啦，咁所以咧就发出咗一个嘅警告，再加诸咧就系之前嘅机场事件啦，令到咧有好多即系全球震动，咁所以咧就对市民造成冲击，咁所以咧极端反对派就因此承受压力，可唔可以都回应一下呢个社评啊？ 我觉得呢一种真系一种纯粹即系环球时报中共自娱嘅文章嚟嘅啫，即系一个完全贴地嘅、一个完全离地嘅分析，纯粹只系帮佢自己即系嘅军队去即系自我感觉良好一番咁样。 嗯， 系完全系离地嘅， 系即系都佢嘅对象就即系当然系内地嘅读者啦吓。嗱、好啦，你头先都讲过就系、是、寻日啦嗰个嘅集会咧，系俾政府嘅最后一个机会啦吓。咁啊，希望佢哋都有一啲积极嘅回应啦。如果唔系咧，冇回应咧，就系、煽动更加激烈嘅抗争。咁我想问啦，既然如果寻日嗰个系最后一个机会，咁八三一你哋又谂住点样处理咧？ 嗱，首先我真系讲呢样嘢，政治。真系一日都嫌长，八三一距离依家就两个星期。 系 林郑月娥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嘅即系发言啦，其实都系喺度即系左右紧香港嘅气氛同埋大局嘅。 嗯， 假设喺呢一个星期之内，我估计林郑月娥应该就两三日嘅时间，可以俾佢考虑即系去即系攞圣旨。如果佢呢两三日呢个星期之内，即系佢系可以回应到即系部分嘅五大诉求嘅话，即系我当佢唔可以全部即刻应承啦。即系我想讲重启政改都有啲时间，有啲程序要做。咁依家立法会又冇开会，冇办法即刻回应到嘅。咁即系但系佢回应到，即系见到个诚意系回应五大诉求，系愿意系基于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嘅行动而去即系听市民嘅民意，系即系重返正途嘅话，我相信咧。即系八三一咧，就会非常之和平。 嗯， 即系我相信八三一就会非常之和平。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即系新嘅局面。 系， 但系如果林郑月娥继续系口硬无耻，系唔愿意即系听民意，喺呢个五大诉求系同过去一个星期系一模一样嘅话，呢一个嘅局面咧就会延续去到八三一去不平胜运。即系环球时报系觉得系退潮，我想讲。所有的海啸之前都是退潮。 嗯。 那个海啸冲击的时候有一个退潮期。究竟这个是真真正正是就是勇武派是明金收兵，和李飞是可以做到事。因为如果和李飞做到事是没人需要勇武。那如果林郑月娥说和李飞是做不到事的时候，这个就是所谓的勇武退潮，下一波就必然是一个政治的海啸。 嗯，但系呢个会唔会都有少少吊诡咧？甚至结论，因为当然都要等政府，希望佢有啲积极嘅回应啦。咁如果政府积极冇回应嘅话咧，即系话有好大机会咧，而家嘅民间情绪咧会继续咁样咧延续落去嘅。咁然之后8月31号想再搞集会，会唔会亦都可能警方会藉此为由就唔再批准进行任何嘅集会啊或者游行咁样咧？即系都吊诡嘅，其实个状态都。 其实成件事是一点也不吊诡。 是。 即是很清晰的，即是他的几条路揀而已。 嗯。 第一个方法就是林郑月娥继续坚拒口硬无耻，不回应市民的诉求。在831年民阵连集会他都不给，他就是要令到香港有这么乱得这么乱。即是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因果来的。第二个情况就是他继续不回应，要民阵搞集会搞游行，等民阵去即是孭这个和李飞的即是孭这个行动里面的冲击的这一只锅，就是意图令到即是和李飞和勇武之间是会不会有机会有一个更大的矛盾呢？那我的感觉，我的讲法呢，就是和李飞的人是会照游行，勇武是不会在和李飞游行当中搞事的，但是夜晚会发生什么事，9月1号发生什么事，我不敢写包单。 嗯，系， 即其实系，即系其实即系第三条路走简单，就系佢愿意肯即系和解啦，释放成个香港啦，放过成个香港啦，咁佢未回应五大诉求咯。我肯定8月31号就系一个新嘅 game， 新嘅局面，新嘅 campaign。 好，咁当然其实我諗最期望呢就係政府能够喺呢两个星期有啲积极嘅回应啦，因为点样处理个问题呢，正如有好多人讲啦，你哋都会咁讲啦，主导权系喺政府度嘛。係啦。 从来都喺佢度，即係个问题系，即係我用一个比较衰啲嘅比喻，就係依家政府就係一个强奸犯强奸緊一个人。个少女系咪都要反抗嘅，只要你侵犯佢就反抗。咁、那个主导权点会唔喺个强奸犯度呢，个强奸犯肯停手，呢、這个世界咪完囉。 嗯，明白。 即係呢个中间嗰啲嘅角力咪完囉。所以从来系林郑就系嗰个施暴者嘛。所以只有佢先至可以掌握到几时可以令到香港唞一唞。 嗯，明白，清晰。喂，多谢晒你啊，唔该晒岑子杰，倾到呢度啊。岑子杰呢就是民阵嘅召集人，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有啲乜嘢嘅回应，有啲咩观察，打嚟同我哋倾下。 大自然之声，全新配搭，钟杰良、刘莲、赵善恩、 夏妙贤、李秋婷、 赵善恩。风藤广泛分布喺中低海拔嘅山林之间。他们会攀附在其他植物的树干或者是石壁之中生长。 8月19号清晨4点开始，投入大自然怀抱，细听大自然声音，平静展开每一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刚才都有同大家讲过咧，就系过去嘅周末同周日啦，系连续几个星期以嚟咧，都叫做即系暂时第一个嘅星期六、星期日咧，系冇催泪弹发放过嘅、施放过嘅。咁啊，呢个局面可以维持几耐咧？不过亦都要留意啦，就系亦都咧礼拜六嘅时候咧，警方系有发射过一枚嘅布袋弹嘅，就喺旺角嗰度。嗱，咁啊，究竟咧警方佢会点样去总结啊？寻日呢一个维园嘅集会，到最后咧，人群为咗疏散而行咗出去咧，好多嘅主干道咧，咁啊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听一听啊，就系刚才喺警方所举行嘅记者会入边咧，佢哋嘅一啲嘅回应啦。 呢个周末咧，港岛同九龙区咧分别有游行同埋集会举行。呢两日嘅示威活动都印证咗我哋一直所讲，如果示威者唔用暴力嘅方法冲击警方，警方系唔会使用暴力。星期日下午喺铜锣湾维园有获发不反对通知书嘅集会，大批参与者行咗出马路，包括高士威道同轩尼诗道多条行车线，其后参与者向金钟嘅方向前进。并在告示打道以杂物阻塞道路，西环、中环、金钟湾仔、铜锣湾和天后一带的交通瘫痪，但是参与者都是和平，所以警方并没有介入，而集会最终亦在和平有序的情况之下完成。至于星期六在红磡区有一个获发不反对通知书的公众游行，但是部分示威者占据和堵塞多条马路，其后分散到太子、旺角、油麻地、佐敦一带，部分人集结在旺角警署外面，警方在别无他法之下，大约在晚上7点开始作出驱散的行动，去到大约晚上7点半左右，当警察的防线推进到去旺角的旺角道一带的时候，大批示威者在行人天桥集结，期间有示威者向行人天桥下的警车投掷垃圾桶，为了即时制止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在场的警务人员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之下，由桥下向桥上的示威者发射了一枚布袋弹，桥上的示威者随即后退，我们的同事见到情况受控制，亦都停止了使用他的武力，可见警方行动亦是合理合法。 關於昨日集會，警方就只是批了集會的通知書，遊行是反對的，那是不是警方的風險評估有一些偏差或者一些問題呢？ 警方不認為我們在8月15日或之前作出的評估有任何的失誤，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評估是基於15日之前 嗰段時間嘅一個即係社會嘅大形勢啦，喺過去兩個月一啲週末，尤其是一啲大型公眾活動，經常發生大型嘅公眾活動就被騎劫，或者係喺個公眾活動完結之後出現一啲比較嚴重嘅暴力事件啦。咁再加埋其實我哋嘅評估亦都會根據當刻我哋做到一啲嘅情報搜集啦。咁所以我唔認為喺琴日件事件冇亂到冇事發生，就代表8月15號當刻我哋做嘅評估係有錯失。 關於星期六嗰一發布袋彈啦，當時喺地面車罅嗰度向橋上面咁開，亦都係冇警告過。其實係咪都算你哋講嘅黑仔咧？同埋當時係咪真係別無他法？即係點解唔上橋去驅散？ 喺嗰一刻咧，其實喺橋下面咧，喺條馬路度咧，係唔單止有我哋警員同事，當其時又有大量嘅傳媒，亦都有咧市民不少係冇穿著任何嘅保護衣物嘅。被啲垃圾桶抌到，佢哋咧所受到嘅傷害咧係足以致命。所以咧，我哋嘅同事喺嗰一刻咧，根據佢嘅專業判斷，見到橋上面嘅暴力示威者咧，有意圖咧再進一步向下面投擲一啲硬物咧，為咗保障呢一個其他市民嘅安全咧，佢啊作出一個最適合嘅判斷，而嗰個判斷就係發射咗一發嘅布袋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讲咗好多啦，关于星期日嘅情况啦。其实咧，星期六咧喺红磡土瓜灣亦都有一個獲得警方所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舉行啦。咁不過咧，亦都係喺個遊行之後咧，有一啲嘅人士就行咗出去咧太子道西，一路咧係去到旺角警署，即係太子旺角警署咧嗰度出邊嘅。咁其後咧，亦都有人咧就喺旺角嗰個嘅一條天橋嗰度咧掟咗一個垃圾桶落去下低，咁下低咧係泊咗警車嘅，有一位警员咧就向天桥嗰度开咗一发嘅布袋弹。咁头先咧，大家都可以听到即系警方嘅解释啦。佢就话咧，嗰位嘅警员咧发射嘅时候咧系别无他法嘅。咁啊，另外一边厢咧，星期六咧亦都值得提啊，就系由建制嘅团体咧所发起嘅一个撑香港集会啊。咁佢哋就喺天马公园嗰度咧进行啦。咁啊，警方嘅即系数字咧就话咧。估计咧有108,000人出席，咁但系主办单位咧就估咧有成470,000人出席嘅。咁啊留意咧就系嗰日出席集会嘅咧系包括咗香港嘅一啲嘅地产商啦，或者系即系主要嘅商界代表啦，譬如咧就系包括咗汇德丰集团嘅吴光正啊，佢个仔啊吴忠权啊，咁同埋咧亦都有其他嘅商界人士都有出席到嗰个集会上台影相啊，之前咧亦都有接受传媒嘅访问嘅，大家点睇？可以打嚟1872311，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嚟电话旁边咧，我哋有陆先生嘅，陆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人。 系你好，陆先生。 咁我琴日都有去参加华远即系集会啦，系。咁即系琴日就好大雨啦，即系天公都唔做美啦吓。咁但系即系虽然个个都湿晒身啦吓，都见到系有老有嫩啦，好后生又啊，好细细蚊真系有。 系， 加咁子啊，即系都冇雨遮，喺度照白都照行出嚟啦。咁其实根本我即系唔知好清楚啦，即系林郑政府，你真系要听下民意啦。即系根本你系嗰个五大诉求，即系你唔做，但系你都要做撤回啦，同嗰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根本你系跨界别，同埋即系根本全香港人都睇住嘅。咁同埋咧，即系佢。好，即係好講得好，最唔即係想挑動群眾鬥嘅，一開始個集會咧演出個聲明就話嗰個集會又話警察根本你 針對警察， 群眾鬥群眾鬥群眾鬥群眾啦，係咪先？ 嗯，好啊。 之後琴日嗰個體制，我覺得真係好白腐化啦。因為咧嗱，嗰個你唔俾人去即係集會，唔俾人入啊， 咁你又点办咧？啊， 嗯， 咁根本你游行根本系最佳嘅出路嚟， 是好啊，多谢晒啊陆先生嘅电话线路断咗，不过咧主要嘅意见咧都表达咗啦。咁其实寻日啊陆生嘅观察咧都系嘅，如果大家即系有留意唔同嘅传媒报道啊或者直播啦，都可以见到咧，纵使系落住大雨啦，啲人举撑住遮啦，都系有老有嫩咧，继续系咁样咧系参加嗰个集会啦。咁然之后咧就向住即系中环一带或者其他嘅地方啦去疏散嘅。咁期间咧似乎得到即系最多回应嘅一个口号咧，就系市民自发去嗌咧，就系话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咁究竟政府点样回应？琴日参与嗰一批嘅市民咧，政府讲过就系话，当一切平静之后，政府会同市民咧展开真诚对话，致力修补撕裂，重建社会和谐。咁究竟一切平静嘅定义啊，系讲点样咧？一八七二三一，大家打嚟倾下。张生，你好，张生。 系你好。 系张生，有咩睇法？ 我就星期六咧就有去嗰、那个反暴力嗰个游行嘅， 嗯，即系天马嗰、那个系咪？ 系啦，冇错啦。咁我见到好多咧啲年纪比较大啲或者比较斯文啲嗰啲咁嘅中年嘅女士啊，或者男士咧都。佢哋都平時你見到衣著咧係唔係著波鞋，可能就可能著俾啲比較 elegant 嘅啲嘢，咁佢哋都出嚟咧係即係覺得即係香港真係已經係即係亂咗咁耐，應該係可以止啦。咁你都好感動，見到好多咁出行出嚟啦，咁就應該就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啦，再停一停啦。咁至於琴日嗰個咧我亦都有朋友琴日咧又去過個維園嗰度嘅，咁佢就話佢去到維園嗰個球場咧爆咗之後咧，咁佢就係由尾。到出咗圍院咧，係大約係需要一個鐘頭到。 咁 但係咪如果你由兩點鐘至到九點鐘散氣，講緊係八個鐘啫嘛。 係。 嚇、啊，七個鐘，咁你如果七個鐘係一批批人咁走，你百萬人七個鐘都係講緊五萬幾萬人啫，60萬人到啫。邊個170萬啫？出嚟咁誇張咧，啲民陣就唔好成日佢講埋啲大話，呃啲市民啦。 明白，多謝曬你先啊，張先生。有姚生啊，姚生你好。 啊，你好啊，陳小姐。 係你好，姚生係。 係。就想講下咁民陣開出嘅條件啊，俾最後一個機會阿林鄭咧。咁其實就佢哋嘅條件都即係苛刻咗啲啦，我覺得。 點解咧？ 雖然佢都話啦，就將即係如果個社會平靜咗咧，佢就會真誠對話啊，修補撕裂咁。咁而家我覺得好似咄咄逼人咁樣。 點解咄咄逼人咧？其實民陣都係或者尋日去參加市民都係表達有意見啫嘛。點解會覺得咄咄逼人咧？ 嗱，其實呢啲問題就都唔係一朝一夕嘅，根本就係以前積落嚟嘅啦，好似高地價政策啦，啲樓價貴嘅咁樣衍生出嚟噶嘛。咁就。加上有啲議員咧，就即係有某啲議員咧，就又推波助瀾咁。譬如話黑警咁樣，又貼啲紙喺門口咒人全家咁呢啲，其實做法唔啱咯。 即是針對做一些人身攻擊呢，這樣東西是不應該鼓勵的。不過姚先生也真的很實際，如果你留意回不同的學術機構或者不同的團體所做的民意調查，其實現在不少人是對於警方使用武力的情況感到不滿的，所以他們是希望政府可以出來回應。而這個也是過往幾次遊行的時候你可以聽到是市民即系嗌嘅口号，咁又唔单止系净止讲你头先所讲嘅话积落好耐嘅高地价等等嘅问题。其实如果你由口号上面分析咧，又唔系好觉得咧市民有嗌呢个口号，反而就系针对警方表达佢哋嘅不满咧，呢样声音系好强烈嘅噃。咁同埋个运动即系或者啲人去表达佢嘅意见，反映到而家由六月到而家，即系再早啲，我当唔计啊，我由六月十二号可以计起啊。两个几月咯，咁政府系咪应该要做啲嘢咧？ 其实就应该要做嘅，不过我谂佢哋都谂紧计嘅啦，即系谂紧办法嘅。 但系问题，我哋仲有几多少时间可以俾政府去谂计咧？市民嘅不满都系不断咁样去累积紧嘅。 咁好似阿林鄭話齋，同你學生對話，你哋又開啲條件，設咗啲咩，即係五大訴求啊，缺一不可咁樣。其實你應該大家唔好有前提嘅真誠對話咁先係嘅。 嗯，明白，多謝曬姚生嘅贊成咧，沒有前設之下嘅真誠對話。可能咧呢個亦都係大家喺度等緊啊，到底政府嗰方面會點樣回應咧？嗱，不如咧我哋先聽一節咧六點前嘅交通消息，跟住咧有詳盡嘅新聞報導，然之後翻嚟咧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俾大家知道先啦。喺观塘绕道嘅九龙啊，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 Mega Box 对开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龙尾去到航天科技中心附近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 Mega Box 对开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航天科技中心附近。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西行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啦，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去湾仔之路咧，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咁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龙尾喺东港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工商银行4.98八升两仙，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无缝绿色、西正国际证券、星美文化旅游、汇安智能同鼎立资本。五大跌幅股份：优元控股、卓信国际。排第三嘅股份，股份编号为1872，之后系首都金融同兴业太阳能。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06.56，瑞士法郎0.98，澳元0.678，加元1.326。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49，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11。港金报14,050元，比上收市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00.57美元，卖出1,500.94美元。港汇指数106.5，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 Box 嘅坏车已经拖走，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喺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丹桂村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咧就排到去福亨村。喺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近住山顶道对出咧系有坏车噶，一带都挤塞。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中间。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嘅北行线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隧港岛入口相当之多车，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近住天马苑那段一路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去油塘方向的龙尾排到虎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去观塘，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那段都是车多些少，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繁忙，龙尾近丽景。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依然都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马窝。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龙翔道黄大仙庙观塘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招财，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欢迎你加入主持行列。 我是黄少俊， 7年前我参加了招财计划，这几年来在广东广西入面和大家谈天说地，直头是新奇刺激又好玩，不如你们都来试下吧。 详情即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 rthk.hk 或者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8月25日星期日截止。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可能被取消登记的名单在8月1日公布了，请登入 voterinfo.gov.hk 查阅你的资料，如有问题就在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选民如果收到提示信，记得在限期前回复确认或更新登记住址，以保留选民身份。查询2891-1001。 阿道夫希特拉，全世界公认的冷血狂魔，他能够踏上德意志帝国最高执政的舞台，他麾下的猛将功不可没。在这个纳粹集团里面，除了希特拉之外，究竟哪个是最大恶极的呢？主持人詹士艾利斯将追踪这班纳粹狂徒的足迹，看看他们当年怎样滥杀无辜。希特拉的帮凶，明晚9点半港台电视31首播。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整个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啦，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系延长到今日嘅7:45嘅。咁啊，陈家乐翻翻嚟啦，你好。 陈耀平你好，你好，大家好。吓， 嗱咁啊，翻翻嚟啦，就迎嚟咧一个没有催泪弹的周末及周日啦，可以咁讲啦。我谂即系好多市民都唔想咧见到催泪弹处处啦，吓。咁但系即系警方佢会点样去应对即系以后嘅形势咧？而参与运动嘅人士佢又会点样应对以后嘅形势咧？可能呢个先至系嚟紧我哋要问嘅挑战。 没有催泪弹嘅周末都可以话系没有警暴嘅周末，吓。嗰啲都好多朋友都关注嗰个暴力嘅升级。咁啊，亦都好多年輕朋友話我奮身去盡，同時之間咧，警方亦都嚇、似乎又可以繼續暴力升級嚇，琴日都有嗰個動作，就係嗰啲水炮車咧過海，係咪？ 準備定啦嚇，黃竹坑嗰度啦，話係 啦，即係過咗海啦咁樣。咁所以見到咧，其實呢個情況底下咧，大家當然有好多忐忑嘅心情，都係不可避免嘅。不過咧，我就想覺得咁講啦，即係呢個唔係淨係純粹暴力或者係武力嘅問題啊嘛，由始至終即係呢一個嘅反送中嘅條例引發出嚟嘅一連串嘅事件，到今時今日咧，其實都係個政治問題嚟噶嘛，係咪？咁所以政治問題始終得唔到政治方面嘅一個處理，係咪？一個舒緩，嗰五大訴求其實一個政治嘅訴求，都由始至終都仲未得到即係疏解嘅喎。咁所以其實你會 今日话啊，琴日或者前日咁几好啊，咁即系譬如星期六上昼我去咗教协嘅游行，咁啊，琴日好多朋友包括我在内都喺维园附近，系咪？即系落汤鸡都继续去表达我哋即系嗰个关注。咁但系同时之间跟住落嚟，如果政府不回应又点咧？啊、即如果有些分析不是只是香港的，即世界各地的分析，朋友跟我说就是这个其实有典型的拖字诀、啊、即是拖希望呢就去消耗大家、不论是耐性或者是理性消耗尽了，然后怎么样呢？是不是一种即是叫做、引诱大家回复那个即是冲突冲击那个这样的意識出嚟，咁然後再採取下一個步驟，進一步去叫做確立國家嘅機器嘅介入，同埋更加進一步嘅暴力嚇，包括甚至乎武警啊、解放軍啊咁樣都好似順理成章咧。咁世界各地都唔可以再出聲啦，我哋要出兵啦。咁同埋呢一種即係越走越尖鋭或者越走越偏鋒嘅一個狀態咧，如果唔係嘅時候，有冇選擇咧？你問我一定有嘅。冇可能，如果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一定唔会冇选择。个选择就一定喺林郑月娥政府手上，或者佢而家背后嘅即系中南海又好，习近平也好，边个负责港澳事务嘅，佢哋要做一个判断啦。如果佢哋想嗰个嘅即系针锋相对嘅情况唔再升温嘅话咧，咁呢个系一个契机。佢哋要谂一啲政治嘅方法嚟对处理呢个本来就系一个政治嘅问题。林郑月娥最匿喺警权后边，或者匿喺可能系民工武客嘅啊，即系啲政权嘅种种嘅大小动作后边咧，其实系帮唔到件事。 其实你头先亦都讲到一点嘅，可能咧亦都有啲人咧就系忘记咗个画面啊，因为大家咧成日将个焦点咧就摆喺星期六晏昼嘅红土游行啦，又或者咧系撑警嘅集会啦，究竟有几多人参加啦，同埋寻日咧嗰个和李飞嘅。嘅集會啦，係啦，維園嗰個啦，咁、但係大家咧就真係忽略咗咧禮拜六朝早教協嗰個遊行。嗱，點解我會話即係似乎係忽略咗咧？我哋要睇睇嗰個人數啊，嗰、那個人數咧，如果根據警方所講咧，就話高峰期咧係有8300人，而教協嘅數字咧就係22000人。當然我唔可以話即係全部參與嘅人都一定係教協嘅成員啦，即係或者有其他人都唔定嘅、但係喺個數字嚟講咧係相當之可觀，同埋。我想不要忽略一个画面，那天早上呢落雨落得很犀利的。 很犀利的，其实是中间也都有出一些小小太阳，但是只要落雨大家其实都辛苦的。再加上即警方没有封路，即一开始到到差不多游行的尾段都不肯封路，很多的示威者都要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即协调在交通、等等。所以游行差不多成3个小时那么长。 所以可能呢要值得留意呢就是、在星期六的早上落住大雨，都仲有咁多佢係嚟自教育界嘅，我相信大部分都係教育界啦嚇嘅人出嚟。 我見到嘅好多後生仔女都係讀緊書嘅老師啦，即係可能教大學啊，或者其他大學嘅即係教課程嘅同學啦，老師為主嘅呢、這個好清楚噶啦。咁同埋記住，如果教協一般咧辦集會遊行咧，就係講緊加薪啊，或者爭取資源啊，啲比較業界嘅政策或者業界嘅福祉。唯依歸嘅好多嘅行動，大家見過嘅。咁就算爭取免費幼稚園教育，講緊可能係幾千人，但今次一個全港議題嚇、即係講緊要求政府要回應個咁大訴求，嗰度成20000人咁多嘅喎。 所以呢个其实是第一点啦。第二点就是头先我哋喺5点到6点嘅时候都讨论过嘅，就係寻日维园嗰个集会，纵使有一段都相当长嘅时间呢都系落住雨呢，但係人潮系并冇减退到嘅。如果话寻日维园嗰个系一个即係和李飞嘅大集结，咁我諗陈家洛你都应该即係一定会承认礼拜六教协嗰个呢都系一个和李飞嘅一个咁样嘅行动啦。 咁我想讲一句呢，就算系和李飞嘅大集结都好啦，当中亦都有啲嘅年轻朋友，我相信佢哋都有亲身即系所谓用引号引住嘅上过前线嘅朋友，佢哋都有集会过程当中系举牌，佢哋冇嗌口号，佢哋冇做任何嘢，派单张又好或者举牌就系希望大家谅解，佢哋都系坚持紧一啲原则。咁我谂呢个咁样嘅运动里边吓、不同嘅取态或者策略上面嘅选取嘅一啲嘅沟通互动。其实都是这个运动的特色来的。 所以我想呢就是我就算当礼拜六朝头早教协去参与的人呢都是跟昨日去参加民阵那个维园集会的人重叠都好。我就算当他重叠都好其实入面呢都可以看到呢是有非常之多人呢他们愿意用一些和平亦都在法律规范之下的手法呢去表达他的意愿和诉求。政府呢就一直都讲啦就说当讲过几次的啦特首就说当一切平静后政府会同市民展开真诚对话致力修补撕裂重建社会和谐。咁摆喺度嘅问题就係、是、当一切平静之后你究竟用一个乜嘢嘅时间轴去睇乜嘢先至叫做一切嘅平静呢、有啲人嘅分析或者有一啲嘅说法啦譬如刘少佳教授咁讲啦佢就话呢应该短期之内呢政府都唔会有啲咩嘢去做嘅可能就要喺返施政报告嘅咨询啊或者期间啊再去做一啲嘅对话。咁但係陈家洛你又点样去分析呢个状态即係一切平静之下究竟有几长可以令到市民继续容忍呢 我唔知啊，刘少佳教授即系佢呢句讲法嗰个根据系乜嘢啦？即系你知刘少佳教授讲好多嘢噶啦，经常接受访问，甚至乎喺六月嘅时候，佢都话一定政府唔会撤回呢、這个或者系搁置呢一个嘅即系逃犯条例。 咁佢而家冇撤回， 系咪？ 系寿终正寝啫嘛。 唔系佢意思，即系继续做嘅，佢继续做嘅，唔会停嘅。咁而家即系政府就话即系寿终正寝啦，引号引住啦，大家各自解读嗰个成语点解咧？林郑讲个讲法，不过即系刘少佳教授话暂时嚟讲都唔会噶啦，短期嚟讲都唔会。那个问题就系摆翻喺林郑嗰度。当他说社会恢复平静那他怎么定义这个状态先他有没有解过呢第二就是陈燕平你所说的那只是等多久呢如果你不讲清楚的时候其实是一句空话来的其实甚至乎是一句大话添你只是叫人不要搞事嘛静一点那我们有时候小朋友吵不要吵静一点静呢就有躺派那人家静多久才叫有躺派呢请问静一个晏昼静一个礼拜静一个月还是静一年呢如果唔讲清讲楚嘅话咧，其实只系其中一种叫做配合民工武客嘅一种嘅策略或者手段叫大家收声叫大家翻屋企，叫大家瞓觉，叫大家咧就扮作冇事发生过，政府冇欠大家嘅，问题喺大家身上嘅啫。咁所有嘢都系你搞出嚟嘅，咁你可以自然收手啦。咁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极之即系、就是、你问我系一个几反智嘅谂法嚟嘅。如果真系有啲建制嘅朋友系咁样谂嘅话，如果佢有诚意沟通嘅，其实唔需要话等一切平静，你几时都应该要沟通噶啦。甚至乎喺一个风头火势嘅情况底下，其实你都应该尽佢啲方法。用政府的渠道网络去做沟通啦。在六点新闻之前有些人说喂有没有些办法有些听众说有没有些朋友可以说无条件跟政府沟通啊傾住先啦、啊、咁其实有的、哦民主促进会有几位朋友曾经开个记招是六月的时候七月的时候对不住啊就说我们可以无条件跟林郑沟通的、哦、咁林郑答了话未呢有节目的、哦。咁到底他们等着什么呢是不是等着北戴河会议啊等着即是习近平还是等着十一国庆啊还是怎样我真的不知道的、哦。咁所以如果你唔讲清楚咧，咁即系社会嗰、那个嗰、那个理解系理解唔到理解唔到嘅时候咧就好简单即系民间社会用自己嘅逻辑去操作啦。等于头先民阵嘅召集人啊，岑子健话，我哋跟住有八三一嘅游行八三一之后就九月一号啦。咁点咧？呢、這个世界会变成点咧？我哋冇人知嘅。咁所以话，如果政府有主动权而唔用主导权，由民间社会不同嘅即系光谱嘅朋友去到自己去筹谋嘅时候，就会有呢一种可能又系一个时机错失啦。如果大家想沟通嘅话，一个咁样嘅可能性系越嚟越大嘅。 当然啦，即系其实譬如你头先所讲嘅无论即系过去嗰两个几月也好，一直以嚟都好，大家都系讲一样嘢咧，个主导权咧就喺政府身上。但系无论系政府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建制人士咧，佢哋往往提出一样嘢，你冇大台。我點樣去傾法呢？我揾你邊個傾呢？譬如你頭先講話民主促進會嘅朋友，佢哋願意呢同政府去傾。咁但係有啲人就會問：喂，你民主促進會，你其實點樣去代表我呢？去同你傾啊？我而家嚇咁多人行我出嚟，我衝去前線嘅人都唔少，你點解可以代表我？就算你講話揾，即係而家出嚟開民間記者會嘅網民平台去講。佢哋其實出嚟開個記者會，都已經俾佢哋啲網友咧話：喂，你唔係大台嚟嘅喎。 係啊， 咁變咗就係、是、即係政府咧，佢哋會有一個咁樣嘅講法，就係話我揾你邊個傾啫。 好簡單啫嘛，示範作用咯。你咪同所有人願意同你傾嘅開始傾住先咯，係咪啊？ 咁你可以雪球效应咁样去倾，倾得好，倾得坏，大家自然可以即系有个公论喺度，大家可以讨论，包括我同你今日都可以继续讨论。如果真系已经发生咗嘅一个林郑月娥政府同嗰阵时话我哋无条件同你开始磋商，点样去恢复社会嘅一个嘅情况，大家可以即系慢慢去梳理一啲政治上面嘅南辕北辙嘅状态都好。如果你嗰阵时七月接咗呢个波，开始揾人去倾，咁可能我大家已经见到一啲情况出现，系嘛？咁可能就避免咗好多我哋好担心嘅现象啊，或者系冲击或者冲突嘅场面，或者系警暴升级嘅场面啊嘛，系咪？咁如果你一粒声都冇，回应都费事，咁然后就借开记者会叫做单向放话，每日揾啲高官出嚟讲一大堆嘢，每日又四点钟警方出嚟又讲一大堆嘢，跟住大家都答唔到问题嘅时候，咁呢个其实系咪真系帮到件事先？咁呢个一个政治判断嘅错误咯。 即系你嘅意思就系、是、咧，无论系譬如佢泛民议员愿意同佢倾嘅，就同泛民议员倾咗先咯。纵使佢唔能够代表背后嗰一个即系群众， 泛民议员都唔会去到一个位置，我系大台，我代表大家，佢唔会噶啦，冇人会做呢样嘢。只不过过程当中真系有诚意嘅话，政府嘅主动权，佢要点样去处理嗰咁大诉求先？你唔好就係我答咗你啦，你唔滿意啫嘛，我冇嘢俾你噶啦，咁然後就再同人講話，當個社會和穩定咗之後咧，我哋再慢慢傾，即係開誠啲、開心啲去傾。咁傾乜嘢咧？你根本就冇任何嘢俾到我哋啊嘛。 但係呢個仲有另一個問題，縱使你話咧揾一啲願意同佢傾嘅人咧去傾啦，咁而家就將大家會將好多嘅焦點咧擺喺一啲年青人身上，或者係叫做大學生身上，咁但系都好明显睇到咧，譬如你如果你去问一啲嘅大学学生会，你个别去问，喂，你同唔同我倾啊？咁样好可能得出嚟个答案就系一个闭门羹噶咯，因为之前其实政府亦都曾经尝试过啊嘛。咁关于年青人呢一个部分，又点样去能够即系揾到一啲人真系同政府去倾咧？政府点揾呢？ 我相信不是政府找不找的问题，我相信政府都找到大学校长，或者找到很多的他们认为可以去讨论的朋友开始讨论先。我觉得同学是一定是很原则性很强，我认识的同学，我自己在大学教书，我也很赞赏他们原则性这么强，这么坚毅，都勇敢，越来越勇敢。我相信他们都想见到一个政治问题有政治解决的方法。是咪？但如果呢个政府从来都系觉得用个藉口就我揾唔到你，咁嗱，我唔会唔知点样同你倾。有啲位置你对住年轻人，你明白咗佢哋嘅谂法，佢可能开啲条件要公开倾，咁咪公开倾咯，系咪？我相信公开倾其实系最好嘅，或者喺社区里边大家公开讨论。咁咪我谂即系好荒谬嘅地方，即系林郑月娥政府除咗每日开记招有一啲高官出嚟之外，就系讲紧五百科咁，就系落咗一个好重嘅一个指令。吓、啊，爆课系唔啱嘅咁呢个你呢个到底想邀请人同你去讨论？如果唔想爆课，点样回应大家嘅诉求？定系话唔要爆课？咁人哋都觉得冇需要同你倾啦，系咪？咁即系你而家系点讲啊？即系同我硬碰硬嘅啫。咁所以呢啲位上边咧，即系当我哋嘅社会运动或者群众成日都话如水一般吓 ，be water 嘅时候，其实政府系咪仲系用嗰啲好老土嘅、好旧式嘅思维去揾大台，而永远都揾唔到嘅咧？ 好，1872311，大家点睇咧？打嚟同我哋倾下。有卢太，卢太你好， 系你好啊，系啦， 卢太系。 咁我就有留意呢几次嘅游行嘅示威游行嘅，同埋集会嘅。咁样样咧系817嗰日朝早嗰个教协嗰个咧，我觉得个秩序系非常之好啦，即系咧，即系老师可能真系会比较克制啲，即系唔会话去违反警方嗰、那个通知啦，即系话起码佢都系有秩序咁样去游行去到礼宾府，系啦。咁过马路嘅时候咧，我睇到红绿灯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停落嚟俾啲车过咗，然后再一批批咁样过。所以我话咁咧又几好。咁818嗰个咧就基本上系好嘅，我觉得之前系。後期咧就係、是可能人比較多流水式嘅嗰咧就走出馬路咧，我覺得嗰個就有啲問題啦。即係你阻塞咗交通嘅話，對大家都冇好處，係咪先？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係好，即係話嗱，證明咗警方講話，你示威者你唔好做出暴力嘅行為嘅話咧，咁警方都係唔會用武力去維持秩序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呢幾次以後唔好話一日嘅和理非啦，係咪？佢嗰日嗰個發言人就話，甚至就話我哋做一日嘅和理非，我覺得唔係嘅，我覺得一路落去都要做和理非嘅，係啦。你係唔係暴力係解決唔到問題噶嘛？係 咪？總之幾下晝我又唔係幾好啦，覺得紅土嗰個咧就即係你沿途嘅時候衝出去去咯，冇咩必要去阻塞交通嘅。其實你人又唔係多，咁你仲去掟嘢去破壞人哋嗰個辦事處，真更加唔係咁好咯。 好多謝曬啊，盧太啊，多謝你嘅意見啦嚇嚇。有董生聽埋啊，董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好， 董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我就正话先就听到嗰个岑子杰讲咧， 系， 咁佢就好似代表埋勇武派同埋和李飞咁个身份可以咁样讲。 佢又唔系、啊，佢头先 答紧阿程婉婷嘅问题， 系啊， 咁佢都要佢都要讲下佢嘅谂法嘅。 佢又 董生，你觉得点啊？ 代表我你自己， 我觉得好似佢话，如果政府唔答应佢啲诉求咧，咁就好难包系。繼續是咁樣噶啦，咁好似有啲可以控制到呢樣嘢咯。但 係 你主持人都冇質疑佢呢樣嘢噃。 佢點樣控制啊？控制唔到喎。 哦，咁但係佢講嘢好似好有把握喎、 啊。又唔係喎，佢其實嘅説法就係話咧，尋日嘅遊行啦，係一個相當之和平尋日嘅集會應該咁講即系有幸就系因为疏散人嘅时候咧，你根本冇办法疏散，咁、大家咪行晒出去马路咯。 唔系关于琴日佢嘅以后嘅问题。 我明佢其实个说法就系话，如果你寻日嗰一个咁和平嘅集会，你都唔回应嘅时候，咁佢哋八月三十一号会再举行集会，咁但系集会和平地进行之后，即系集会完结之后会唔会发生啲咩事咧？呢个佢亦都冇办法保证，因为亦都唔系佢嘅控制范围噶啦嘛。 但系你可唔可以听翻最后佢讲嘛？好似唔系你讲咁嘅语气喎、 哦。 你可以翻带听下喎。 明白。 所以我先至打嚟发表呢啲意见。 董生好担心呢一个嘅即系矛盾升级嘅，你不如谂下同政府嗰边，或者系谂一谂中央点样可以帮手拆弹仲好过啦，系咪？ 吓，多谢晒阿董先生嘅意见啦。即系其实就算而家有其他嘅论者咧，都话大台系边个咧？当你啲示威嘅群众揾唔到大台嘅时候，最明显嘅大台就系、是。政府咯，连袁国勇教授咧，亦都系有咁嘅讲法嘅。翻嚟咧，18731，翻嚟再倾啊。 健康委员会通报，北京新增一种人类感染甲型禽流感 H5N6 个案，呼吁市民时刻保持个人、食物同环境卫生。防护中心话，一名59岁来自北京市嘅女子喺8月11号入院接受治疗，现时病情危重。自2014年至今，內地當衛生當局通報42宗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個案。發言人話：所有新型甲型流感，包括 H5N6， 喺香港都係法定需要呈報嘅傳染病。天氣方面，位於南海北部嘅低氣壓正為該區帶嚟驟雨。本港方面，過去幾個鐘頭，荃灣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7到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除有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点45分。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首先就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仍然生效，部分地区就落雨的，希望各位要特别小心驾驶。报告啲意外和塞车消息先。港岛半山的马纪仙峡道26号近住山顶道那段之前因为有意外事故，头先都好塞车的，现在意外清了场了，交通大致就回复正常。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門醫院對開有意外，塞到去黃金海岸。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醫院嗰度呢，因為對出有意外事故，部分行車線受阻啦，塞到黃金海岸。而丁九橋因為去屯門方向呢，而家交通好繁忙，排到去金竹角，咁所以呢長青隧道去機場同埋屯門方向要實施間歇性通車啦。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之前丹桂村对开都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啦，咁啊，而家就大致回复正常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去湾仔嘅支路咧，而家龙尾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咁因为冇之前咁挤塞，咁所以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嘅间封措施取消咗啦。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嘅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啊好多车啊，塞到去呢个铜锣环维多利亚公园附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隧道入口范围都系多车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咁啊九龙入口龙尾就分别去到窝打路道近军营，同埋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新界路面方面，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至到半春园嗰段咧都比较多车嘅。咁啊，九龙方面咧，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交通繁忙，龙尾到亚街老街。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黄大仙庙去观塘，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咧？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其实关年龄咩事咧？顾客重视的是服务质素，作为老板为什么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风雨声， 读书声， 觉得心日日忧。 常书话，值得行善嘅人心定神闲，一日开心过一日；但系作假做恶嘅人呢，心思费尽，偏偏一日困苦过一日啦。 星星日耳， 作艺心劳日处。 常书，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国点点点， 家国天下，时时关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咁刚才咧喺七点钟新闻之前啦，有位听众就提到，喂，似乎民阵系咪做紧一个大台咧？咁但系如果大家睇翻过去一段时间嘅发展啦，甚至到寻日为止啦，即系民阵都唔可以称之为一个大台啦。咁陈家乐，你就话咧，如果政府是要找人傾的，不要理他呢究竟他是不是一個大台。總之願意傾的就跟他傾了先啦，即是逐個逐個跟他傾咁樣。人家要求沒有前設傾就傾了先啦。其實這個呢亦都是不是始終即是個運動啊延續到現在呢已經很久了。譬如我們如果再數早啲當然我們可以由二月數起啦。但是最高峰或者最關鍵呢就要由612去開始數起的時候兩個月㗎喇喎。咁是不是都應該諗下政府，我哋等佢回应。民间系咪都要谂下，究竟点样继续处理嗰个运动咧？系唔系继续咁样系做一啲嘅游行啊、集会啊、甚至系之后嘅冲击啊，或者不断嘅升级啊，就可以处理到个问题咧？ 社會運動其實有很多即係比較研究分析，都有類似的討論或者評述，這個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覺得這個是世界各地古今中外很多這些抗爭的運動，特別對著一個我們形容為一個是不是很開明的希望以鎮壓的方式去處理問題為本的這一類這樣的衝突來講，我們現在香港見到這個情況其實並不 並不特殊，我會覺得特殊的地方就是經歷了十幾個禮拜，我們都可幸地是有限的，即是破壞十分之有限的破壞，亦都是十分之慶幸地就真的沒有很大量的即是流血事件發生。講 講完之後咧，其實都要留意一點咧，就係正正因為香港人係好愛惜自己嘅地方，嚇，好愛惜自己嘅城市，亦都喺運動裏邊，好多年輕人都係有呢個咁樣嘅即係心情喺裏邊。咁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係力求係克制，嚇，盡量去到係表達嗰個政治嘅訴求。政府不回應嘅時候咧，係繼續持續個運動同埋升級，講一個嘅下一步做啲乜嘢咧？呢個係好正常嘅，唔通大家做完一次，好似以往嘅講法就話好啦，總之七月一號行完之後，大家即係。明年再见啦，咁样，跟住中间咧，政府可以打横行、打斜行啊，即系当香港系提款机又得，吓，当香港嘅民意系死嘅又得。嗱，老老实实，你今时今日见到最近嘅一啲民调，政府喺市民心中嘅民望啊，即系攞零分嘅系越嚟越多噶。政府或者警方的表現，不論是個別的政府官員、民望的扶植，一路一路擴大個幅度，對警權的批評是越來越清晰和尖鋭。那個運動本身由反送中條例撤回的問題，去到即係612嘅暴動嘅定性，去到呢十幾個禮拜以嚟，大家覺得警權實在係去到一點，大家係不能夠接受。要出嚟咧，係去講清楚件事。要獨立嘅調查委員會，唔單止淨係調查612啦。講真，亦都有最近嘅一個嘅即係女仔咧，造成眼，亦都係受到好嚴重嘅創傷，係咪啊？咁所以即係種種呢啲嘅問題，再加上元朗嘅黑夜啦，用我個講法就係、即係白衣人攞藤條去打人。是咪去攻擊喺火車裏邊嚇車廂裏邊嘅乘客？呢啲嘅問題其實一路都係積累咗喺度嘅，冇解決過嘅。政府係冇一個好完整嘅論述去處理曬呢一啲咁樣嘅呢十幾個禮拜以嚟種種嘅衝突場面所引起嘅一啲社會上邊嘅疑問。或者是不愉快、不安等等等等，咁所以呢一類嘅即係呢一大堆嘅問題咧，其實係管治嘅問題，呢個係管治嘅危機嚟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唔係你可以定一個嘅定一個嘅時限啊，不論係八月底或者九月初或者十月初等等咧，就所有都係撳個掣可以停止。喺一個冇大台嘅情況底下，政府係要更加機動。去處理，去慢慢去拆呢個危機。我講咗好多次，我覺得最後好簡單嘅啫，即係一定有問責，一定有人問責。呢個係政治嘅常識、政治嘅文明同倫理。即係香港係咪已經跌到一個位，就完全冇人需要負責嘅咧？對於而家香港呢個亂局、呢個現狀，係咪真係派190多億就可以派攞嘢走咗去話冇事啦？我已經做咗我要做功夫啦，咁樣咧，係咪？係咪可以繼續可以匿喺即係警權後邊，係完全唔需要負任何嘅政治上邊嘅責任咧？咁政治問責制而家係變咗政治係不負責任制度嘅時候，咁香港市民就算今次用咩理由都好，咩方法都好，叫做將呢一個不滿嘅情緒壓咗落去之後，咁以後再點運作落去咧？而家一國兩制行到一半有多少少啦，差唔多行到一半啦。咁跟住點樣行落去咧？呢啲問題其實係好重要嘅喎，係一啲大是大非嘅問題嚟噶嘛，係嘛？即係大家唔好有陣時希望大家唔會啦，即係淨係睇表面哦。咁琴晚有班人打交，即係警方對年輕人或者對一啲嘅在前線嘅社運嘅勇武派咁，淨係睇嗰一部分，又叫大家唔好打啦咁樣。咁如果唔睇清楚背後嗰個嘅，不論係觸發點或者個底韻嘅因由係邊一度，係啲好即係制度上邊嘅一啲嘅衝突，一社會好不公義嘅情況底下引爆出嚟嘅一次嘅大嘅動盪都好。如果大家唔係咁睇嘅時候咧，咁大家就永遠都好似每日就睇完之後就大家唔好打啦。咁其實冇意思喎，解決唔到問題喎。 有一啲即係外國嘅學者或者專家啦，亦都係分析啦，呢個今次嘅風波點解會發展到一個咁樣嘅階段咧？固然係同最近嘅反修例事件呢個直接係導火線啦。咁但係咧，亦都同咧過去中央點樣處理一國兩制個制度係咪個做法咪越嚟越收緊咧，係相關嘅。咁所以有一部分可能是特区政府能够解决，但是有一部分呢可能是不是要问回即是中央政府怎样处理呢？187231，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的嘉宾，就是行政会议的成员，也是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叶国谦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叶国谦。 叶国谦帮手。首先问一问啦，特首咧就几次都讲过，当一切平静之后，政府会同市民展开真诚对话，致力修补撕裂，重建社会和谐。其实你自己嘅意见或者你自己嘅角度咧，当一切平静咧，其实真系要等几耐咧？ 一切食平靜咧，確實即係我哋應該回復翻我哋過往香港呢種手法啊，大家都以一種和平嘅表達方式，能夠將自己意見去表達，能夠咧爭取其他人呢方面嘅認同。咁所以你一切平靜咧，即係而家你即係都提出咗啦，一個止暴制亂，呢個質一個治亂啦。咁呢點咧就係、是、即係喺琴日我都見到咧。基本上大家都用一種和平的表達方式去表達，這個是一個好的，即是回到一個應該起碼做的事啦，就不是變成了呢，就是用一種暴力 去衝擊，去或者就用這樣去表達自己本身的訴求，因為以暴易暴這點是永遠行不通的，如果這樣下去就變成了我們的發展就會被這個破壞的，所以這點是一個非常非常之重要。但是你說即是你能夠做到真真正正去回到昨天，都不是說一個已經去到一切平靜，因為我們大家見到呢還是會出現了封路 啊這樣的情況出現，大家都可以見到即是現在香港的市面上現在很多酒樓根本即是夜晚黑來說打了烏蠅都沒有在這裡，即是你這樣情況八業來說都受到這方面的打擊，大家都不知道也擔心到出到來有這些活動回到家會不會封路等等，這些都不是我們希望能夠見到，所以即是這個能夠回復一切平這個平靜呢，在這樣的情況下面正正就是大家用一種理性的，大家一種即係呢個坦率嘅呢種喺方面嘅表達，呢、這個先係最為重要。 嗱、但係作為一個事實咧，姚國謙，即係尋日啦，啲人潮咧點解會散咗去唔同嘅主幹道咧？就係因為人太多啊嘛。咁人太多，佢哋要疏散嘅時候，咁係會散曬去所有主幹道咯。而你講咧話即係封路嗰度咧，我諗你主要係講去到下角道嗰度啦。曾經係有人咧做過一啲咁樣行動嘅。但係如果大家留意，尋日無論係講用呢個激光筆咧去射啊，或者其他咁樣咧，對比起以前嚟講咧，係一個相當之小規模、非常之微規模嘅一個咁樣嘅行為行動。咁如果大家係認為即係尋日嗰個都唔夠係平靜嘅時候，咁市民可能就會問啦：咁你究竟點樣去界定一切平靜？係唔係話到有一日我完全唔去舉行任何嘅反修例嘅遊行集會，你先就係叫做一切平靜呢？ 不是，肯定不是。即是话你在这方面游行示威，这个本身呢就我们香港市民一个公民的权利，这些没清楚表达。但问题我们必须要在表达过程之中不要去令到这个其他市民受到他们这个严重的影响或者未知数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即如果人多，当然警方是可以在这方面作出安排，而事实上在过往这么多的即在呢件啊反修例之前嘅遊行示威表達嚟講，係完全都係喺一個即係大家都係可控下面，大家都知道啊，咁所以如果人多係可以開好多嘅，即係包括咗道路啊等等，呢啲係嘅。但係你話而家見到，就算琴日都出現咗一啲阻路啊，將呢啲欄啊或者呢啲桶啊抌出嚟啊嘛，呢啲嚟講我哋就不可能喺呢方面嘅接受，所以。我哋即係我好高興見到嘅咧，就係大家都係用一種和，即係依個和平嘅方式，喂， 係 和平嘅方式表達嚟講咧，我覺得呢點係最重要。如果大家都即係繼續用呢一種。政府嚟讲咧，系需要 我有啲困难去理解，即系叶国谦即系尝试向民间社会或者向市民讲，到底要求紧啲乜嘢啦？即系到最后咧，老实讲，打一份即系《人民日报》又好，啊《环球》又好，或者系香港嘅大公文会，就算琴日和你飞啦吓，咁啊都仲有嗰啲你哋或者系即系左派官媒所讲嘅一啲叫做外国势力嗰啲咩四大之咩或者系五大。嘅呢啲勾結嘅嚇，即係又反華又亂講啊，嗰啲人喺度牽頭嘅喎，好似話係咪啊？咁你想要啲咩咧？其實最後 啊，即係夠和平啦。咁但係可能跟住下一波就話唔係嘅，有外國勢力介入嘅咁啊，好叻嘅你哋做呢啲嘢咁。咁所以係沒完沒了嘅一種咁樣樣嘅即係扣帽子。咁而家就你就讚賞我哋讚賞琴日有啲好好和平啦，不過仲有少少瑕疵，咁你再乖啲啦咁。嗱，即係坦白講，我哋活咗咁多年人，回歸到而家即係20多年啦。每年都有好多和平嘅大量嘅示威集会，向政府嘅要求，有争取民主嘅，有反对系即系嗰个即系大陆化嘅等等等等。咁似乎好多嗱呢啲嘅诉求咧，都得唔到政府有效有力嘅回应啊嘛。咁啊累积咗好多深层次嘅矛盾啦，系咪先？咁嗰啲又处理唔到噶咯。咁你又叫我哋翻翻去以前咁样做，咁翻以前咁做又翻翻以前咁样冇做，咁最后又系引发即系等待下一波嘅即系冲突出现定系点咧？ 家乐，你讲咗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关乎到今次，你话到底搞到咁大件事，当然政府喺呢个修例过程之中里边嘅一啲错误嘅判断出现咗，引起咗好多市民嚟讲呢方面嘅担忧，特别嚟讲对内地嘅法治，佢哋有啲恐惧而出现咗。呢个系一个导火线，头先阿燕平都表达咗呢样嘢。咁但係喺過程之中，有冇人喺裏面去挑起去令至呢一個出現咗咁多嘅暴亂嘅事件呢？我相信呢一個就另一回事。你頭先講嘅呢，有冇喺上面有人喺度搞，可能有嘅。咁另一個呢，喺今次嘅喺琴日嘅事件裏面呢，我覺得基本上面大家係能夠回復返到一個比較理性啲嘅和平表達方式，呢點我覺得需要肯定嘅。但係是不是来讲呢，这个就已经回复返即是在我们过往一路以来的表达方式，这个就另一回事。 好啊，咁就听日开行政会议啦，即是欠 等于你话是会不会即是话过往个市民呢方面的争取一路都争取不到，因此来讲呢，包括讲咩呢个真普选啊等等呢啲，对唔住啦，呢啲来讲呢，即是我们市民是部分市民一啲嘅睇法，呢点是应该尊重，但是应该睇返晒整体香港嘅大多数市民嘅啲意愿同睇法，同埋喺现时嘅整体嘅政治制度上面，我哋有咩空间可以做到？如果你话要将所有嘅，即系话系某一部分人嘅呢一方面嘅意愿，就话系代表晒全部人，包括咗你咁嘅对你嗰讲提及到政改嘅问题等等呢啲咁样，我觉得系未必合适咯。 即系话，其实喺呢一件事上边咧，大家都系唔去面对嗰个嘅即系系统上或者系政治制度设计上边运作咗二十几年，出现咗种种嘅矛盾。这个矛盾客观存在嘅，系咪先？ 需要面对啊！而家个问题系一个深层次嘅矛盾。 咁系咯， 而家个问题 即系深层次矛盾都唔系我哋 政治制度一国两制之下点样去理解一国两制？另一个喺现时嘅贫富嘅悬殊嘅问题、住楼嘅问题、住屋问题、土地问题，呢啲都系好多，即系点解会引致到今次咁多我哋市民嘅一种出到嚟喺方面持久嘅一种表达？呢点咧，政府系需要 咁啊，林郑叫大家即系静落嚟先啦，或者好似阁下你刚才咁啊，叫大家继续静下来啦，即系回复平静，都系头痛医头，脚痛医痛啫噃。咁你听日开行会同林郑讲咩好咧？即系叫佢继续讲你即系乖啦，唔好嘈啦。咁我哋慢慢再谂啦。咁然后就冇答案嘅背后，即系识得嘅人性嘅啫。 继续落去咁样嘅一啲咁样嘅不断嘅暴乱行为出现，不断喺整个社会上边唔系一种平静嘅下边，你讲呢啲嘢冇大意思。头先我都提及到喺而家八月已经开始萧条嘅情况之下，好快好快嚟讲咧。即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喺咁嘅情况下，系咪我哋继续用咁嘅方式去表达咧？政府已经听到，已经知道我哋市民喺方面有啲睇法，点样去面对呢方面嘅解？系咪都应该大家停一停，停落嚟谂一谂，想一想，大家都可以心平气和地。 又或者可能喺深圳嗰边，即系运动馆嗰啲解放军啊、武警嗰啲喐嚟喐去啊，嗰啲咁嘅宣传片啊，嗰啲可能对香港嘅市况压力仲大嘅噃。你可唔可以同佢讲声啦？叫佢哋行开少少。 佢哋作为咁样嘅一方面嘅一啲活动，我相信如果我哋香港系能够保持到即系系自己能够管治到自己，唔会出现一个大嘅骚动，我亦唔觉得任何喺呢一个嘅有其他会喺呢方面出现。特别我哋如果要睇到咧，我哋香港。在現在來說，以基本法 作為嚟講，我哋自己嘅呢個依法嘅嚇嘅根據。咁所以咧，即係對於一啲交通軍或者係駐港部隊喺香港裏邊執行佢自己本身任務，係有佢自己本身嘅角色存在。 嗯，要会希望我想请问呢，就是最近有一啲嘅报章啦嘅政治议语啦，就话北大河会议呢都有讨论到香港嘅问题。嗱，当唔知道系唔系啦，唔好理佢啦。咁但系当中央其实系频频发话嘅时候，其实特首系咪仲有一个绝对嘅主导权去处理今次嘅风波呢？绝对主导权。 我覺得一定有一個好大嘅，因為可能好難呢家叫絕對，但一定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角色。因為呢，特首本身呢，佢係嚟咗兩個負責，一個就向香港負責，一個向中央負責。所以呢，絕對嘅角色呢點上面，你嘅咩叫絕對上面呢，就應該要喺佢嘅角色上面，即係佢嘅責任上面，应该要清楚，你先知。我唔理解到你咩叫绝对咯。 因为譬如而家以五大诉求嚟讲啊，如果我撇除咧双普选嗰一栏咧，其实另外嗰四项咧都系香港可以自主处理嘅问题嚟嘅噃。即系当然你话未必可能政府未必会完全能够接受晒嗰四项嘅要求，但系有啲全部都系政府嘅自主范围，佢可以考虑接受或不接受。 四項當然佢完全係可以喺方面作出呢方面嘅決定啦，但佢已經回應咗咯喎，點解你點解覺得佢冇喺方面處理咧？ 唔係咁，所以我想問啦，譬如最近咧，亦都有一啲唔同人士嘅意見啦，譬如舉個例，即係袁國勇教授佢哋啦，佢又提出咗咧，就係不如你應承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先，嗱你平靜咧，我就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即係等大家都有一個台階咧去處理呢個問題，你又贊唔贊成咧？唔係話即刻成立，而係應承。你平靜我都 相信咧，我相信咧，如果呢件事平靜咗之後咧，亦係任何即係依個喺過往政府好，我相信現在政府平靜之後，一定都會有一個調查對呢件事件總結呢件事件嘅前因後果，睇有咩問題出嚟，呢個一定會出現嘅。但係你話而家嚟成立，我都覺得並且嚟咧，即係我有好多咧。而家講話調呢個調查委員會都有各不同嘅版本，當然有好多嘅版本都係直指警察嘅問題、警隊嘅問題，呢點我唔會同意。 有唔少都係講話警察只係其中一部分啫。不過葉卿，我想問清楚就係、是，其實可唔可以好似袁國勇教授嗰個方案，就係承諾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只要你哋平靜，我哋又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你贊唔贊成佢呢個咩建議咧？ 好簡單啫，即係喺就有關嘅呢件事嘅總結嚟講咧，做咩名稱都好，本身嚟講咧就必須都會喺事後會有委員會去進行嘅。你話係咪獨立呢？話即係當然係會，如果唔係，即係你唔獨立，你當然你揾唔到有乜嘢任何檢討到政府喺呢個過程之中喺過往。 唔係喎，兩樣嘢嚟喎，你喺度兜來兜去，可能你等緊林鄭 點樣兜到咧？ 兜來兜去做咩啫？你咪等啲三司十二局寫網誌啊，當總結事件咧，即係深刻反省。獨立調查委員會根據法律成立噶嘛？ 對唔住啦，你如果講話咩嘅，就呢一點正正係我唔同意嘅地方嚇。咩、即係唔係話咩？ 即係你唔同意啦， 係因為獨立委員會委員會，我係講緊以現在喺完咗之後，將來政府係必須會有委员会或者独立委员会去进行有关对于件事嘅前因后果，点解会出现喺六七之后，其实都一样出现啲咁样嘅委员会， 系 总结噶。 好多谢你，叶国天，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警方解释，星期六有人由旺角道从天桥摘下垃圾桶，警员向天桥开枪射布袋弹，是要保护市民。行动部警司方志坚解释，当时有人将垃圾桶拆成三件，逐件由天桥掟落地面，一部警车车顶凹陷，强调警员是为了保护市民才开枪。至于星期日民阵集会，警方形容大部分参与者都是和平理性。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重申，绝对尊重市民表达自由， 只要示威者不使用暴力，警方都不会用武力，又否认评估有落差。至于警方估计民阵集会最高峰人数是128,000人，但星期六守护香港大联盟天马公园集会最高峰时候有108,000人出席，远超出警方曾经话17,000人的容量。谢振中话，人数是用作内部调配用，外界无需太过比较含义。有网民发起8月24日在观塘游行，申请人刘永康下午和警方商讨细节。刘永康说，游行内容围绕五大诉求和关注智能灯柱的私隐问题，形容智能灯柱是监控灯柱，说灯柱有人面识别系统，监控市民一举一动，担心香港变成新疆，甚至可能在反修例运动之后被用作秋后算账的证据。游行计划下午1点开始，由骏业街公园游乐场集合，经海滨道游行到观塘泳池外的空地解散。经过初步讨论之后，他们提出改为游行到 Megabox 和零碳天地附近。他透露，警方说原定经过观塘道的路线影响超过80条的巴士路线，为避免争持提出新路线，有信心获得不反对通知书。他说如果警方拒绝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只会更加激起民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中方使用暴力解决香港问题，会影响中美贸易磋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方在经贸磋商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希望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彼此接受的解决办法。耿爽重申，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特朗普曾经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方不需要建议，他希望美方能够说到做到。耿爽说，没有法治和秩序的所谓民主和自由，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动乱，损害广大公众的利益。中央政府将继续坚持坚定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依例依法施政，警方严正执法以及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效力西甲球会巴塞罗那的古天奴将以1年850万欧元的外借形式加盟德甲球会拜仁慕尼克。巴塞表示，有关的协议容许拜仁以1亿2千万欧元收购这名27岁的巴西中场球员。古天奴在去年初就被巴塞以同样的价钱，再加上有条件的4千万欧元，由利物浦作出收购，但是古天奴的表现未如理想，为巴塞上阵75场，取得21个入球。古天奴的地位在法国国脚基沙文加盟巴塞之后受到动摇，在新一季联赛的首场赛事并没有被编入阵中。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日间短暂时间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的7点4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意外。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的意外现在仲是处理紧。龙尾排到去加龙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较早时曾经间封，现在已经取消了了。丁九桥去屯门方向的交通都改善了，暂时只是桥面稍微多车些少。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即是在桥面灯位。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不过后些少啦，北角码头那段又有车龙了，排到去维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过了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些少。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环宇海湾那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丽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的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的时候就要记得减速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变种员工必须被资质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系。对雇主嚟讲，必须被资质吉嘅一定系非法劳工。雇用非法劳工系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三年及罚款350,000。一经定罪，即时入狱。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被资质吉， 听得更多，走得更远。 就看小事千种。 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星期日晚12:00至2:30，大城小事精华版。 单数月份为你带嚟澳洲、俄罗斯、德国、泰国和摩洛哥的故事， 而双数月份就有北京、冲绳、韩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故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站高一点看世界。 各位听众，好耐冇见啦，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嗱，我系亚洲电视嘅少女慈禧里面饰演东宫太后慈安噶，我又喺 TVB 同万梓良合作过当代男儿嘅。嗱，俾一秒钟你估下啦，够钟啦，我系麦翠娴呢。想知道我过去同近况系点？听住星期一至五晚上8:00至10:00嘅手下留情啦！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7231嘅。反修例嘅運動咧發展到而家，或者反修例嘅示威浪潮到而家咧，已經係成11個星期嘅啦。咁究竟往後應該點樣再即係處理呢個嘅問題咧？咁當然政治問題大家都話啦，要政治處理啦，等特首回應啦。咁但係民間又應該點樣去處理咧？17231有張生，你好，張生。 喂，係主持人。 張生有咩睇法？ 好啦，咁就叶国谦啊，头先都话 系叶国谦啊， 我下次真系冇揾佢啦，即系次次都系回避问题，一问东系搭晒大理游花园，喂大佬啊，咁简单，喂一个叫做咩成立调查委员会，你应承咗之后，再慢慢再倾点样调查，有啲咩方向，有啲咩方法查边个之后先倾啊嘛，咁你而家你平息咗个民怨先啊嘛，大佬啊， 系啊。同埋大家都想要真相，系咪先？好多嘢都要讲清讲楚。香港人 我又冇系话一定系要查警察。咁你即系应承咗先，咁之后再先再睇下，再细节再倾咯。咁另外而家就系比较难嘅一个问题就系咩咧？咁其实俾我哋嘅感觉咧就系好似中央喺度垂帘听政。 嗯， 因为发现到咧好多政策嘅嘢都好似都政府都好似冇一个叫做主导性啊，绝对嘅主导性啊。 嗯。 即係好切身嘅香港嘅問題，其實如果成件事咧，如果香港人去解決咧，我相信個問題一早都已經解決咗啦，已經。 我想大家呢，尤其是可能有人讲紧系一国两制白皮书，即系2014年出台之后，特别系好清楚咁，再加上中联办一路咁做大啦，即系好多迹象显示佢操控紧香港好多不同嘅组织啦，系咪啊？即 系 好多人要 一定系呢啲 搞好关系啦。咁就即系垂帘听政，你讲得好啱嘅，张生。即系呢啲就系嗰啲力量喺度影响紧我哋，然后我哋发觉我哋身处嘅香港咧，俾人感觉系越嚟越陌生啊！即系啲官员嘅讲嘢嘅方法、思考嘅方法，好似越嚟越即系点讲咧？即系可能一边系对住你讲嘢，但系同时间谂好多阿爷想我点做，阿爷唔想我点做，咁啊即系咩都做唔到噶咯，最后系咪先？ 即系越嚟越明显，越嚟越制肘啦，已经。 嗯，明白啊！多谢晒你张先生嘅睇法。有李生啊，李生你好。 系两位你好， 系你好，请讲啊！ 今日我都有去参加呢一个游行嘅，就我滂沱大雨之下，即系我都喜出望外，竟然会有170万人喺呢个咁恶劣嘅环境之下，都坚持去行呢一个和理非嘅。咁但系我好伤心就系、是、我夜晚8点行完之后咧，我翻到去9点几。我一听见新闻报告呢，竟然就是听到呢政府回应，就是指责我们这一班人呢是占用港岛多条干线那里，真是很伤心。即是给我感觉呢，就是林郑月娥你又再讲大话，你不是告诉我们听，就是如果大家平静下来就可以开始谈的。咁但是为什么现在你昨日那个回应，你林郑月娥再次讲大话，你话平静，我哋琴日咪就和理非好平静去完成呢个咁恶劣环境之下嘅游行，就係、是、想等你同我哋倾嘛。而家你又再讲大话，即係你俾市民感觉呢，林郑月娥已经即係唔再理会香港嘅民意㗎啦，即係佢唔听香港市民意见。 不过作为一个姿态呢，李生啊，其实是不是作为一个姿态呢，政府可能新闻稿入面都要讲一讲话，你们真的占用了道路，因为当初是没有批准你去占用马路的嘛。咁当然啦、当然啦，其实就是人群是即是没有办法之下呢就出了去维园啦，因为实在人太多。 是啊，你讲得很 啱啊。咁所以他是不是应该姿态地回应一下大家呢？ 同意。这个咪就是香港警察的一个陷阱咯，他就是不批你一个不反对通知书，他就变成170万人怎么有可能在一个维园里面装满170万人呢？逼你出街嘛， 同埋佢反建议民阵， 你咪就系犯法咯， 流水式啊嘛，李生，咁大家咪流咯，喺度流来流去，咁即系流到成个港岛都系咁啊，塞对中环，塞对炮台山北角咯。 做俾我哋市民嘅一个陷阱，就系、是、你哋而家已经非法占用咗港岛多条干线啊！佢讲佢赢晒啊嘛。 明白，多谢晒你李先生嘅意见啊，即係都系对于寻日警方呢冇发出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准去游行呢，而导致到即係市民要行出去马路呢感到不满啊，同埋对于政府嘅回应呢感到不满。多谢晒你李先生，听郑生啊，郑生你好。 係，我系郑生。 你好， 係主持人好啊。咁我就想讲下呢，即係其实呢我就想叫啲香港人呢就醒下啦，唔好俾人哋咁样搞法啦。因为呢这个咁嘅修订逃犯条例呢，叫做係借啲耳俾啲有心人嚟到搞你香港嘅啫。你哋依家仲走去游行啊示威啊，就好危险嘅，根本上就係玩緊火嘅。我当你林郑啊乜嘢都係佢唔啱啊，佢错晒啊。咁你知唔知道中共係一个咩嘅政权呢？中共係一个你哋嗰啲啊，李柱铭啊，李卓人啊，啊何俊仁啊，嗰啲泛民嗰啲议员啊，年年六四都会话中共系一个残暴嘅政权啊嘛，佢哋话噶嘛呢个答案。你认唔认啊？陈家洛，你话系咪？ 咁呢个结论系咩咧？ 咁一个残暴嘅政权，会唔会同你讲道理啊？根本上你嗰班人就系借啲耳吓，嚟到搞你系嘛？咁你而家逃犯修订条例已经完咗啦嘛？哇！你仲五大诉求，又话要赦免嗰啲，你而家唔系要佢回应啊，你要佢答应啊，啱唔啱啊？ 是不是要答应啊？你不是回应喎、啊，回应都唔得喎。林郑同嗰啲中大学生讲过，话七月嗰阵时话想同佢讲，佢都话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啊嘛。咁讲咩啫？ 嗯、不过呢郑生啊，即係政府就屡次话啦，已经回应咗市民嘅诉求啦，最主要就係第一已经用一个叫做暂缓或者用佢哋嘅字眼呢叫做寿终正寝呢去处理逃犯条例嘅修订问题啦。嗱咁但係针对呢一点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呢，政府出嘅憲報咧，佢依然係將呢條條例擺咗喺個憲報上面啊。點解佢會擺上去呢？政府亦都有即係出嚟咧，係解釋過嘅。因為你喺個法律上面你冇撤回到啊嘛，咁所以喺個憲報度佢咪繼續登錄。雖然成個立法程序係唔會繼續噶啦，嗱咁所以大家就可能要諗咯，即係呢個係咪屬於一個回應咯？ 咁你諗啊，根本上咧，依家呢件事咧就係衝住中央嚟到搞嘅。特朗普咧今朝睇新聞咧就話，你如果天安門事件再發生咧，又唔同你簽嗰、那個啊嗰啲貿易協議啦。咁啊，黎智英就話：，唔會派解放軍落嚟嘅咁樣。嗱，我而家講另外一啲樣嘢啦。我頭先就話希望講一個新嘅嘢。我當你哋啱曬啊，你哋講嗰啲嘢全部都係啱啊。最衰都係林鄭啊，千古罪人啊。咁但係如果共產黨插手係點咧？你問一嗱，你問一問阿李柱銘啊嗰啲人。嗰啲陳日君嗰啲，如果真係有解放軍或者武警落嚟，你會叫啲人去退啊，定係叫嗰啲後生仔去衝咧、啊？嚇、啊！你依家應該咧揾佢哋啲人啊上嚟討論一下呢一個問題。不過咧，嗰啲泛民咧就可能佢會學阿唐貝奧咁樣講，假設性嘅問題我唔會回答嘅，最好咧你就問下佢。到時真係有咁嘅情形，佢係會行去前面衝啊，定係叫嗰啲後生仔走去衝啦？ 明白。 保護嗰啲啊，保護孩子啊，保護乜乜物物嗰啲啊，嗰啲香港母親啊，係咪要走去擋住喺嗰啲孩子前面咧、啊？出面啊，搞完六四之後，可能又搞個八幾啊，九幾啊。嗰陣時又再悼念啦，又有得搞啦，咁樣係咪咁樣咧？ 明白，多謝曬鄭先生嘅意見。 時間有限，即係我唔知啊，即係大家點解會對暴政咁即係嚇咁冇乜？諗法嘅，總之唔好搞佢啦嚇！你俾人搞係你自己嘅損失，你自己招惹翻嚟嘅咁。我呢個咁樣嘅政治倫理咧，其實喺今時今日唔止喺香港咧，世界各地如果仲有嘅話咧，其實可能大家真係對歷史或者對身處嘅嚇文明咧認識不足。係嘛？即係點解我哋要好似輪迴又一個循環又一個循環咁？總之個政權仲係咁暴戾啦，咁我哋就總之跪低啦、投降啦，千祈唔好搞佢啦。咁然後真係想出嚟講下説話，唔認命嘅人，咁你嘅第一個指控咧，居然係指控呢班人，就唔係係講個政權嘅本質。系嘛？甚至乎你而家講到就話咁點啊？即係同佢打工，即係唔好介意啲年輕人都係翻屋企瞓覺。咁大家去想像，你解放軍入城真係入城嘅話，咁大家你咪睇下佢留幾耐咯？係咪？你係咪即係諗住五步一站崗啊？係咪啊？十步一個裝甲車一定係點先？即係咁大嘅香港，你想點樣布防先？係咪先？即係有啲朋友咧，有時諗嘢比較簡單咗好多。即係所謂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嘅框架底下，有人可能覺得冇所謂啦。而家蔡元鄧扁回歸之後，你想要咩就要咩咯，唔好搞咯。咁但係呢個亦都係違背咗本身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嘅本身嘅核心價值。系嘛？同埋我哋嗰个嘅即系国际社会嘅公民身份嘅认同啊嘛。而家就系呢一种咁样样嘅框架底下咧，系出现咗回归以嚟20多年好多种种嘅争拗，由23条、0371，去到呢个反国教，去到占中，去到而家嘅反送中嘅一连串嘅问题。你只系见到咧，唔系一个我哋想象希望见到一国两制底下高度自治、民主自港嘅一个想象，而系调翻。转咧，好多嘢都系越嚟越好多嘅掣肘，系嘛？甚至乎系制裁、秋后算账，国泰都机师又要俾人炒 ，CEO 又要俾人搞， 係嘛？就你見到嗰種嘅即係壓力底下咧，香港人我諗唔係個個都覺得係咁認命咯。即係可能頭先各位聽眾有一種咁嘅講法嚇，言語之間俾我覺得即係唔好搞，即係唔好你搞嘢嗰啲都係壞人嚟嘅。但係我覺得呢個世界唔可以咁樣咁簡化去了解一個社會，尤其是香港一個好多元幾我諗都即係見多識廣嘅一個社會嚟嘅嚇。國際社會都好關注即係香港個情況。咁所以佢講特朗普關心香港，其實本來特朗普都話唔係好想理噶嘛，佢集中諗住講即係同習近平講即係經濟協議或者貿易協議。咁但係正正就係你喺深圳嗰邊嗰度嚇舞刀弄槍，係咪即係鬼曬咁嘈？又話要香港處理唔到，我哋就嚟噶啦。咁人哋就更加高度去關注咯，係咪？唔單止美國噶，你仲要講埋英國啦、歐盟、德國、默克爾啦。咁其實佢哋都係睇到香港喺呢一個咁嘅格局底下，而家面對嗰種嘅挑戰同威脅係好大嘅。佢哋都唔係冇話要你去打佢啦，咁亦都話你入嚟打我啦，即係佢冇咁講，佢大家對話啊，用對話嘅方法比較人道嘅方法去處理呢一個嘅矛盾啊嘛。是不是？那我覺得他們在國際社會的層次去關注香港這個情況，再看到現在解放軍即是在操練的時候，他叫政府有一個合適的回應，叫習近平和抗爭者對話，和香港的公民社會對話，那這個都是很符合整個國際社會秩序。什麼中國不是想發財立品的嗎？什麼中國現在不是在世界各地想見到大家都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小人，是一個君子的國度嗎？為什麼現在忽然變成這樣？ 所以呢，其實跟住都要考慮啦，就係國際間嘅紛紛發聲，或者國際間嘅態度啊，對於整場香港嘅反修例風波咧，會有啲乜嘢嘅發展方向嘅影響啦？電話號碼18721，轉頭翻嚟再同大家仔細傾傾啊！ 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將香港修例風波引起嘅一連串活動咧，係拉上中美貿易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你自己認唔認同今次修例風波係人道問題？ 香港嘅事務係咪應該香港去處理咧？係咪應該喺個一國兩制嘅範圍裡面咧？係咪要即係上綱上線去拉到一啲其他手法咧？咁係唔係用一個經濟手法去迫使另外一個地方去改變佢自己應該係自行處理嘅方法咧？ 星期六朝早8-9，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与 CEO 对话2019登峰造极。 今集的嘉宾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森。 越是你不争取越无谓呢，就反而呢机会越多。 与 CEO 对话2019登峰造极，香港中文大学 EMBA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星期日下午2-4，香港电台第一台。 而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6，港台电视31播出。 经典广播剧《情牵云外》， 佢只系一个讲钱、讲享受嘅脱衣舞女郎，所以你好失望系咪？ 江思培原著， 佢而家已经放弃咗佢嘅理想，放弃咗佢对艺术嘅忠诚，我唔止失望，我简直心痛。 8月20日起，一齐重温《情牵云外》，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家乐又要讲咧，国际嘅关注对于解决今次修例风波咧，会起一个咩嘅作用啦？你就即系长期去研究国际关系噶啦。咁当然啦，其实香港嘅反修例嘅人士咧，佢哋都想将呢场嘅运动咧推向国际嘅，等到国际咧可以向即系施压啦，亦都同情咧香港反修例嘅人士啦。咁所以可以见到前段时间佢哋会有一啲嘅登报嘅行动啦。咁然之后咧，近排我哋都见到咧有各地嘅一啲嘅支持啊，連結嘅行動。上個星期五晚，亦都係有一個集會喺遮打花園嗰度舉行咗。咁跟住今日咧，亦同埋即係遲少少咧，亦都會再有國際報章即係刊登唔同嘅廣告，主要都係講係警方啦。佢哋嘅詞語咧就係話呼籲各地嘅民眾關注警方所干犯嘅各種濫權濫暴、違反戰爭法或國際人道法嘅罪行，即係其實將佢哋嘅論述咧係推向國際嘅。咁头先你都有讲过啦，就是、特朗普咧，佢已经系将依次香港嘅事件咧，同贸易战咧系拉上咗个关系嘅。咁甚至佢就系首次咧，亦都系真系用口讲咧，就系讲话喂，如果香港嘅问题要以人道方式去解决咧，对中美贸易谈判咧会系好事。嗱，咁我哋可能要谂一样嘢，就系、是、究竟国际呢一种咁嘅关注， 对于香港的反修例风波，或者对于中央政府来讲，他们会怎么看形势，从而怎去出下一步棋呢？ 呢、這個其實是不可以用再用嗰、那個即係我哋成日都好慣見到北京嗰種思維，就扣你帽子先，即係外國勢力介入啊、黑手啊、啲咩干預啊，跟住啲人勾結啊，咁然後將個問題變成一個國際嘅問題，國際化咗即係香港嘅事件咁。呢一種比較我覺得係好單一嘅做法，亦都好我覺得幾封建嘅做法，即係家丑不出外傳，我閂埋門打仔啊打女，關你乜事？我成日用個比喻就係、是。香港其實都有很多廣告就係講家暴噶嘛，係、咪？你隔離如果鬼曬咁嘈，你唔去關心一下，你有佢繼續打落去，然後就人哋話俾你知，我屋企嘅事關你咩事啊？嚇、啊，點解你要關注啊？點解你要去話俾人知？點解你要去即係揭露我屋企嗰啲即係家事家丑等等？咁呢個其實係令到好多嘅不公義啊，好多醜陋嘅事繼續咁樣發生落去，而且係會變本加厲噶嘛。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的各位，即是大家不要只拿着本即是护照真的去飞，就觉得自己很开心的国际人。所谓国际公民的意思就是说有多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都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呢，亦都有签很多这些国际公约或者宣言，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的。我哋讲緊嘅呢就係呢啲嘅即係讲自由民主法治一啲社会公义嘅核心价值，或者係一个所谓好嘅管治或者善治啊，善良嘅善嘅政权应该点样做。总之即係十隻手指有长短㗎啦。咁所以国际社会呢有联合国嘅机制关注即係警暴嘅问题。上个礼拜个声明啦，联合国一个嘅人权专员出咗声啦。咁、国际社会不论英国作为联合声明嘅一个嘅即係条约国之一，同中方去就住即係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嘅落實，去每半年出報告。歐盟又每年出報告，美國都有不同嘅委員會機構咧係睇住香港呢個情況，係嘛？咁所以香港人向國際社會放話咧，或者做啲國際嘅連結咧，係十分之符合邏輯嘅，亦都係理所當然。國際社會係關注我呢度發生緊嘅事。咁老實講，唔單止呢幾日，我好多朋友問我。國際傳媒啦等等，係問三樣嘢嘅啫。第一就係當然係即係警暴嘅問題，衝突嘅問題，有冇辦法可以有一個政治嘅解決嘅方向？第二咧就係問解放軍嗰啲動作，係咪真係難聽啲講，大家驚唔驚有八九六四嘅翻版係醖釀當中咧？咁咁呢個都係即係中方造成嘅。如果佢唔喺深圳嗰度搞一大堆嘢，咁點解人哋即係人哋都唔需要問呢啲問題咧？特朗普可能都唔需要講呢啲説話啦，將即係貿易戰。同埋即係中即係香港嘅問題掛鈎啦，咁而第三係問得比較多嘅咧，國際媒體咧其實都係好關注國泰事件。作為一個跨國企業，點解可以喺政權一聲令下就要炒咗一大堆人嘅咧？咁呢亦都係牽涉到即係大家認識嘅香港到底仲係唔係一個佢哋認識嘅有自主？自決度高的高度自治的香港呢， 你講第三點呢就牽涉到外商在香港的營商環境啦。但如果我撇除這一點、其實國際有時即係國際唔同國家嘅考慮咧，到底係點樣處理策略嘅時候咧，係一係就出口術嘅啫嘛，一係咧就真係咧作為一個嘅議題去到研究，咁仲要考慮埋咧對我是否有利苦。咁究竟而家國際特別，譬如係美國，佢考慮香港嘅問題嘅時候，會唔會都係對我是否有利苦咁樣去處理咧？ 我諗朝野即係講緊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喺美國已經係講緊十月國會復會之後有一個新嘅立法，就住香港講緊呢個民主人權嘅一個新嘅法例，係有多即係唔係以前嗰、那個即係、就是、香港政策法嗰種比較粗枝大葉嘅講經濟為本嘅，呢、這個係講政治同埋管治為本，係針對一啲可能係濫權啦，或者係鎮壓啦，或者係干即係干或觸犯咗啲即係人權嘅罪行嘅官員嚇，或者一啲政要或者一啲個別人士，係對佢哋有一個針對性嘅制裁。咁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國際聲援而實實在在有力度。你可以想象，如果某啲官員唔能夠去美國，佢唔能夠去歐盟解話，佢想解話都解唔到嘅。正正亦都係呢一個國際社會一個幾有力嘅回應。香港嘅官員咧，平時慣咗即係坐一啲嚇商務客位，即係美國係歐洲係接受款待。但今时今日咧，已经再冇一啲咁简单嘅日子过噶啦。 即系其实国际嘅压力咧系真嘅，唔系吓吓你嘅啫， 唔系出口术嘅，系真嘅。所以香港政府嘅官员即系唔该，即系要醒下啦。 咁啊，但系除咗特区政府嘅官员咧，亦都要睇下啦，中央点样研判咧，种种嘅国际唔同国家嘅声明咧，对于香港有啲咩影响，对于佢嘅形象有啲咩影响啊？节目时间。